怀着信念，怀着耐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啦吓，扭开心机，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好似咧就係搭多波衝咁啊！仲有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你話幾抵咧？6:00-7:00呢個時間，27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89%啊！啊，見到咧出邊有陣時都，尋日夜晚都幾大雨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諗住都會好好啊！啊，點知2-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即係天氣嘅嘢。環保嘅嘢真係點估到啊？係咪？等科學家繼續研究一下啦嚇。咁啊，直播室入邊咁啊，今天啊9月22日朝頭早嘅時間咧，都有白權號小白喺度咧陪住各位聽眾喺星期二嘅早上咧，咁啊繼續嘅起身啦嚇，加油啊各位聽眾！咁啊，一個星期嚟到第二日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容易就会好心急，好心急咧就容易出错。举例啊，一场嘅比赛，啊棒球比赛大家就唔好食，但系足球比赛大家或者篮球比赛大家就会认知多啲。有阵时可能输咗几球三分波，啊俾人外围射入咗，哇嗰度差唔多9分、啊，咁你梗系觉得好惊啦，手忙脚乱啦。在这个时候永远都一个人呢就担当大旗，就会跟大家讲压住个台，不用担心，很快就追返上来。冷静对我们人生来讲呢很重要。我自己在处于一些叫做危险的状态或者紧张的时候，我都会跟自己讲一定要冷静。因为急，其实急到什么东西？急只会令到件事更加差。太过紧张，只会令到自己无能力解决问题。所以咧，好多嘅事情，千祈唔好咁容易表露自己嘅情绪。当我哋遇到有难关嘅时候，应该点呢？应该冷静落嚟，因为只有冷静，做好防守，然后抵挡住呢个一波又一波嘅攻击啊，即系可能嗰啲难关啦。咁我哋先至咧会有更加好嘅应对方法。仲有唔好忘记啊，如果你系用一队球队去到比喻嘅。可能身边仲有好多嘅队友。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都是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 在那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笨。难道要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姜涛嘅《孤独病》。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朝早嘅时间嚟到六点十六分啦，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噶。嗱，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9月22日啦。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8月初6，今日咧就系秋分嚟嘅。咁啊，秋分咧，咁啊，即系代表由立秋啊，去到下一个咧，咁啊，去到进入冬天啦，已经有一半嘅时间啦。啊，秋分之后嗰啲嘅叫做太阳啊、升降或者我哋叫做日照嘅时间咧，都会开始咧又有着咧就系明显嘅变化，同埋会点样咧？同埋咧就系、是叫做夜晚嘅时间咧，亦都会嚟得更加咧就系长久、哦。咁啊，秋分的而且确咧系。24节气入面，我记得第16个嘅节气嚟噶吓，咁我哋咧都系要喺把握呢一个嘅时间。有阵时咧，好多时过咗啲时间就追唔翻啦，所以咧成日都要好好地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先至得嘅。冇错啦，24节气入面第16个嘅节气啊吓，咁啊通常咧就系9月22或者23咧，咁啊会有噶啦。南半球啊，当然咧就啱啱啊调翻转啦。无论讲磁场定还是讲咩都好啦，都会有所改变嘅。民间方面咧，都有一个咧叫做秋分啊，曾经嘅传统一个叫做祭月节。以前咧就有譬如春祭日啊、秋祭月啊呢一类型咁样嘅。咁啊，中秋节咧就由传统一个叫做祭月节咧而过嚟嘅。咁根据考证啊，最初嘅祭月节咧，其实咧就系秋分呢一日嘅。不过咧就由于呢一日咧，咁啊农历八月入边嘅日子咧，其实每一年都唔同啦。咁啊不一定咧啊有月圆，即系有阵时中秋节咧，梗系想人月两团圆啦，系咪？如果摆咗喺秋分嘅时候，哎呀，咁啊真系弊家伙啦。变咗中秋节嘅时候，未必咧有呢一个月圆睇，咁啊真系扫兴啊嘛。咁啊，于是乎咧就拣翻不如8月15啦，好唔好啊？祭月如果冇月嘅时候咧，大煞风景啊，所以先至后期咧就将呢一个嘅祭月节咧就由秋分调到去我哋而家认知嘅8月15啊，中秋节。啊，秋分啊食啲乜嘢咧？秋分咧都系提一提大家多饮水啦。清润啲啊，温润啲啊，芝麻合 头或者糯米蜂蜜呢啲润嘅嘢咧，其实喺呢个时候咧，都几啱嘅。咁希望大家就算喺任何时候啦，唔系净系秋分啦，先至系叫即系叫做补一补啦。不过秋天咧，的而且确太阳照射我哋嘅时间咧，会有几大嘅一个明显嘅改变吓。咁啊，始终咧都叫做太阳入边有好多嘅黑子，黑子嘅譬如太阳磁场啊，各样嘢都非常之有关系。咁啊，所以地球亦都系受到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叫太阳粒子所影响。太阳对我哋嚟讲非常之重要。咁啊，秋分之后咧，太阳即系见到嘅时间咧就会少咗噶啦，但唔紧要啊。咁啊，出年咪又系翻嚟咯，系咪？即系。每一年都会经历过相同的事情，同埋太阳永远都会在我哋心中噶嘛。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早啊，就见到太阳啊，好啊，张学友《太阳星辰》。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23。呢啲天气有一个大嘅问题系啲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嘅天气都几容易咧，令到我哋个雪柜永远都好易有一种咧就霉霉噏噏嘅感觉。呢种霉霉噏噏感觉咧，就会令到人觉得咧就周身唔自在。咁啊，而且啊，太多嘅霉噏咧，的而且确咧系会影响我哋嘅健康嘅。咁啊，面对住呢一个情况，有啲乜嘢嘅办法可以解决得到咧？浴室入面呢，咁要有清洁嘅话，可以用保鲜纸，首先准备保鲜纸同埋一啲消毒嘅酒精，咁就可以清除一啲顽固嘅霉菌啦。喂，点用啊？好简单嘅啫，将嗰啲消毒酒精呢就搽喺呢个霉菌出现嘅位置，并且呢贴上呢个保鲜纸。即係成日都会諗住喂，其实用嗰啲叫做咩棉花得唔得呢？用棉花係得嘅，但係棉花呢好似嗰、那個，因為自己都揮發得好犀利，如果你用酒精嘅時候咧，佢自己揮發得咁犀利，就好難咧，叫做長期咧就噏住佢，咁啊令到佢嗰個嘅叫做功效咧就差啲啦。咁於是乎咧，就可以建議大家試一試咧，用保鮮紙。好啦，將啲消毒酒精搽咗霉菌出現嘅地方，貼埋保鮮紙啦。十分鐘之後咧，就拎走呢一個嘅保鮮紙，然後用保鮮紙擦一擦咧，就係霉菌出現嘅位置，或者咧簡單啲啦，拎走保鮮紙之後咧。都可以用牙刷咧，即系唔要嗰啲啦，就擦走呢一啲嘅霉菌嘅。嗱，保鲜纸咧就可以避免消毒酒精快速变干，亦都能够令到消毒酒精更加接近霉菌出现嘅位置，可以话咧就更有效咧就系除菌嘅。咁如果你想清理嗰啲叫做水龙头嘅水垢渍咧，咁就要用第二样法宝啦。呢个法宝咧就系醋啦。先将醋同埋水1:1嘅比例咧就捞埋一齐先，并且咧就放喺呢个喷水壶入边准备咯，准备 push push push 啦，将稀释嘅醋喷喺出现水垢嘅位置，然后咧就用保鲜纸包住呢个水龙头，以及咧就系呢一个嘅叫做想清洁嘅地方，5分钟啦，5分钟之后咧就将呢个保鲜纸攞走先。再将保鲜纸搓成一个嘅圆球，用水啊沾湿咗，再仔细咧就系擦一擦呢一个水龙头，同埋咧就系想清洁嘅位置，咁就可以轻松咧就将呢啲嘅水垢渍咧就全部咧就系整走啦。其实水垢渍咧我自己都比较常讨厌啊，特别系浴室啦，或者有阵时汽车都有啲好顽固嘅水垢渍嘅，坊间都有啲咧，可能100-200一支嘅洗剂咁就可以解决到嘅。清理水垢渍咧唔系大力嘅，系用化学嘅原理先至可以咧就系清洁得到嘅。所以头先介绍嗰啲方法俾你，其实都系化学嘅反应。 You love me no longer, I know, and maybe there is nothing that I can do to make you do. Mama tells me I shouldn't bother, that I'll just stick to another man, a man that surely deserves me, but I think you do. So I cry and I pray and I beg for you to love me, say that you love me, fool me, fool me, go on and fool me, love me, pretend that you love me, leave me, just say that you need me. Love me, fool me, fool me,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啊，真系好啦！哇，咁快时间已经嚟到6:35啦！啊，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嗱，我虽然翻嚟嘅时候咧，咁啊，天黑黑啦，系咪？头先先讲俾大家听，秋分啊嘛，系咪？咁啊，而家即系天黑嘅时间梗系长啲噶啦。而家天光未咧，我就唔知嘅。咁啊，因为我呢个直播室入边啊睇唔到阳光。我哋有个直播室咧，其实见到阳光嘅。有段时间装修咧，咁我哋就即系几个台咧，一台啊，二台啊。英文台啊，而家好似系英文台就喺嗰个有太阳光嗰、那个嗰、那个录音室嗰度，唔知系右转咗未啦。咁但系嗰度咧，其实都几好啊。即系虽然开头入去嘅时候唔系好惯，啊，但系发觉做晨光第一线有阳光照入嚟，嗰个感觉都几舒服、啊。咁啊，如果唔拉窗帘咧，其实隔篱即系好似系马可尼道啊，嗰度即系广播道隔篱嗰啲位咧，咁啊有人可以行过嘅时候，啊又可以。望到我哋做节目嘅、哦，即系个感觉都几得意啊吓，咁啊嗰个嘅经历就完咗噶啦，马上冇啦，我哋移师翻去一个密室入边，咁所以出边咧到底嘅天气系点咧？咁啊唔知嘅，咁啊但系天文台就话俾我哋知道27度，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啊有骤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啊，会系31度啊吓，咁啊呢排啲天气咧都系突然之间啊行雷闪电，突然之间啊放晴，咁啊估计唔到嘅，自己两手准备咯，系咪？咁啊虽然天有不测之风云，不过人定胜天啊嘛，系咪？好嘢咧！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候，真系要揭一揭先，揭乜嘢啊？揭下报纸咯，系咪？哦，這個、呢个咧真系啊，一睇落去咧，自己都心噏。因为点解咧？我自己都系一个爱狗之人嚟噶。嗱，屋企咧即系除咗有人之外咧，仲有狗狗啊。人生入边咧都有唔少嘅狗狗咧陪伴住我去到成长噶吓。啊，话到啦，疫情底下咧，其实唔少市民咧经济陷入困难啊。啊，一啲叫做饲养动物嘅人士，其实佢哋压力都好大。咁啊，呢个咧，虽然大家都觉得，狗狗嘅狗粮啊，可能都个 budget 都有限，或者有阵时点样咧，咁有啲主人可能都会发觉，喂，冇乜特别budget 咧，即系冇额外budget 咧，买啲靓狗粮俾佢啦。或者有阵时我食嘅嘢佢食得嘅，咁拨少少啊，即系多只狗多双筷咁样，咁即当然啦，狗有好多嘢唔食得嘅，你拨开咗佢，咁其他嗰啲唔太肥，对佢健康唔太差嘅，可能都有人即系会选择用呢一个方法咧俾佢，因为大家嘅心态就系、是、糖狗都系咁样啦，系咪？系嘅，咁啊狗其实有好多食物咧，佢哋都食得嘅，不过有阵时我哋人为咗咧就系、是、佢可能佢啲毛靓啲啦。啊，觉得希望佢健康啲啦，就会集中咗咧，就食一两种嘅食物啊吓。其实佢哋好多嘢都食得嘅，不过你话朱古力嗰啲梗千祈唔好俾佢食啦，提子啲梗千祈唔好俾佢食啦，系咪？啊，几揭嘅时候见到爱护动物协会咧，咁啊宣布，咁啊推出咧就由马会资助嘅一个叫做新冠肺炎疫情宠物食品补助计划。咁啊，向每一个咧就成功申请嘅个人或者家庭提供最多可供啊四只猫狗使用嘅两个月嘅食物，以及咧就系宠物嘅卫生用品，希望减轻佢哋一部分嘅经济负担啊，进而减少弃养嘅情况。咁啊，即日开始咧可以申请噶啦。今次呢个计划咧就讲次啦，新冠肺炎紧急援助基金嘅一个叫做新冠肺炎 疫情宠物食品补助计划啊，呢、這个嘅资助啊吓，咁啊由即日开始去到咧就系12月20日咧，咁可以俾大家申请嘅。咁啊对象都系受到疫情影响导致经济困难，例如系失业或者就系收入减少嘅猫狗主人申请。咁啊正在领取综援嘅人士啦，啊饲养猫狗嘅独居长者亦都欢迎申请噶。成功申请嘅人士亦都可以咧就系、是、获得最多啊，就系、是、可以俾到4只猫狗使用2个月嘅食物，以及咧就系、是、宠物嘅卫生用品。協會咧話到啦，因為咧就係援助物資有限嚇，將會咧就係按住先到先得嘅原則，咁啊向合資格嘅申請者咧就提供呢一類啊寵物嘅援助。佢哋都話到啊，近月留意到咧就唔少即係叫做主人啦，以經濟困難為由，咁啊竟然間咧就棄養自己嘅寵物啊，咁啊交咗俾呢一個嘅協會啊，愛護動物協會。向協會咧就係、是、熱線查詢一啲叫做棄養動物嘅來電咧，亦都咧就係、是、見到咦有增加嘅趨勢、哦。而協會嘅前線人員收集到嘅資料顯示啊，今日有可能咧係叫主人因為疫情咧就因為經濟困難啦，咁啊所以咧就無奈都係唯有咧就係放棄自己心愛嘅寵物咁講。佢強調啊，主人如果咧就係、是、被迫同寵物分離嘅話，兩者都會受到嚴重嘅影響。研究顯示寵物能夠咧就喺心理同埋生理上咧就做一個譬如療愈啊、安慰主人啊，令到佢哋感覺得到哇幸福啊！主人亦都咧就係影響住寵物嘅生命嘅，因此咧希望喺即係絕望嘅時候啦，可以咧就幫忙佢哋啊，為佢哋叫做寵物咧謀求一啲嘅福利，咁啊亦都咧就係為到寵物嘅將來啦，咁啊有個更加好嘅保障，咁啊最起碼咧有2个月咧。食啊，或者啲嘅卫生用品咧，咁啊可以得到咧就系部分嘅资助咁样。我自己咧都系有养宠物嘅人啦，咁当然任何支持住宠物嘅措施咧都系支持嘅。咁啊希望大家都要明白到，宠物咧系生命，唔单止陪伴我哋嘅朋友，仲系值得尊重嘅生命。养宠物咧有好多爱噶，就算系金鱼你换水嘅时候，都要问下佢啲水。啲水啱唔啱啊？金鱼仔啱唔啱啊？啲水照灯照蜥蜴嘅时候都问佢点啊？蜥蜴仔舒唔舒服啊？够唔够窝啊？ 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愿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再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幸福可拥有。 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风雨再后如何仍紧握你手，想到日后无人仍怕经历不够，一生只想每天也共你甜蜜照旧，这需求什么都不会带走，由我心爱的迷惘时不必颤抖，总会念旧情人仍爱得极深厚，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迎着风雨中跟我共行走， 转入爱，佢系黎明。喺我哋工作上边遇到好多难题，用爱解唔解决得到咧？问下 Vince 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职场陷阱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阿 Vince 喺度。早晨 ，Vince。 喂 ，Hello， 早晨啊。 哎呀，有个问题啊 ，Vince 最近即系我哋啲同事又好，或者系边个都好啦，发现咗咧啊，有人做错嘢，做错嘢都唔紧要，有阵时咧有啲听唔系听众，有啲同事咧做错咗又唔认啦，收收埋埋啦，结果件事咧。就越冚咧就越和啊！我谂咧就系唔系净系话电唔电台啊，任何一个 office 或者做人都系啊， 冇错， 好容易咧做错咗件事之后咧，变成我哋成日啊，我哋都系成日教细路仔，千祈唔好讲大话，因为你入讲第一个大话咧，你就会讲第二个大话去冚第一个大话，然后就讲第三个大话冚第一、第二个大话。其实喺工作上面做错嘢咧，你唔去面对佢，你避开佢，都系会有咁样嘅一个大轮回喺度嘅。边时系嘛？ 冇大輪迴啦，其實人犯錯好正常嘅，即係唔好話員工啦，即係我自己，我成日同佢講，係人都會犯錯，我都會犯錯，就算我對住我下屬咧，佢真係會犯錯。咁我仲要係講緊，真係唔係一次兩次喎，有機會真係我嗱，我自己都有 set 個 limit 啦，你最多犯三次好啦，即係每一次都有學習嚟嘅，三次就好啦。咁但係 即係屢犯嗰啲就好麻煩啦。 冇錯，可能真係好難，或者佢即係個同事本身個能力上，佢個知識上真係唔得，佢係要每一次都要學習，每一次我哋睇到佢有進步啊，錯有一個好大嘅錯，變成一個中型嘅錯，變成一個小型嘅錯，都係一個進步。 咁但係點解當初要請呢個人咧？覺得佢唔得嘅話？ 可能是培訓的其中一方面呢，是不是？即是我們會看啦，他今天他請他進來的他又不代表第二日將來的他，那我們看看怎樣塑造將來的他，那當然很多很多範疇會去講啦。但是講到犯錯，經常說衰了怎麼辦呢？即我自己都會衰了，那怎麼辦呢？其實第一件學你話，第一樣東西就是千祈不要收埋， 開誠布公。 即係承認都係一個特質，去俾人睇到你好嘅特質，即係你夠坦誠，你夠勇敢去承認。 嗯， 係啦，咁亦都係去表現到你嗰個專業態度同專業操守啊。 嚇，係啦，我覺得係㗎。 即係你嗰個專業好緊要，係啊。即係你譬如你做咗，你錯咗，我成日都話錯咗咪認咯，係咪？即係打到企定咁樣啦。 係啊。誒呢個咧，即係有一句説話咧，要跟阿彭爺學啊。即係彭爺成日都話，譬如我哋有陣時做錯咗嘢，例如我哋 off 機嘅，我哋做節目時 off 機，例如 off 機唔小心我哋叫俗語嘅炒粉，即係可能你推錯咗啲聲出去咧，咁有陣時咪錯咗咪認講句對唔住咯，係咪？即 係 彭爺有陣時都喺度問啦，咁錯咗使唔使死先？唔使噶嘛，係咪？咁咪認咗佢咯，係咪先？因為咧， 冇錯， 佢都講得好啱啊。其實個個人都會做錯噶嘛， 冇錯， 係啊，做錯就肯認就得啦， 冇錯啦。嗱，咁當然啦， 我相信有啲人唔敢去認錯，係因為好有部分嘅原因，可能個老闆嘅問題，即係可能好惡啦，又或者可能老闆會即刻會罰我啦。咁但係我先唔好，我撇除咗即係可能老闆嗰個角色先。咁但係作為自己點樣去開始要建立喺呢方面嗰個嘅心態啦，點樣去叫做培養喺呢方面嘅即係職場上嘅德行咧？呢一樣嘢好緊要。當然啦，認完當然之後仲有好多嘢要去即刻要去做嘅，例如就係、是、你認錯嗱，我成日都。鼓励你认错嘅时候，会唔会同时间都已经谂埋点样去补救呢？ 嗯，啊系，啊呢个我曾经听过啲叫成功人士分享啦，佢话点样做一个叫做成功嘅人，或者要做一个伟大嘅人，前提咧就系、是、一定要肯认错。认错之余咧，唔好净系同人哋讲啊对唔住啊咁样。 嗯， 认错之后咧，重要咧就系讲出你解决方法嘅一个关键。好啦，讲完之后咧。你用一生的时间去到守护你自己所讲的说话，那你就可以去成功了。 冇錯啦，因為呢一個係正正你俾人睇到頭先講專業態度啦，同埋呢個人格表現咧，其實係所以成日都講話你走出去咧，你都要有個你嘅商標，你個 good will 嘅，你要你自己嘅招牌嘅。你記住真係唔可以打爛你嘅招牌。你今日今時今日你嘅招牌其實係由你第一日開始去建立。喺之後咧，你每一個職業場所嗱，你要記住咧，每去一間公司你都會做一個叫做背景審查，或者做一啲人力諮詢啊。咁通常都會問一問啊個同事究竟個品格啦，或者佢有冇啲咩特別去要。值得誇獎的地方，其實這一件事我想說是重要，但是不是個個都做到的。其實在公司的立場呢，這一類有這一類特質有這類身體的同事呢是很非常重要的。 嗯，如果真的有些工或者有些同事呢，他沒有這些叫做天生出來的性格啊，收收埋埋，那會造成什麼情況出現呢？ 其实佢收收埋埋咧，咁首先头先我讲啦，你大话冚大话就算，同埋你补救嘅时候咧，因为其实你做错咗咧，一定可能有啲根本上嘅问题，系真系你唔识做啊，或者根本上你有啲嘢已经搞错晒。其实你如果想收收埋埋，甚至乎想自己喺个台底度补救咧，有一个危机嘅。其实可能你成个方向系行错咗，你大话冚大话之余咧，可能你越补越衰嘅。 哦，咁咪令到公司成个策略可能都唔同咗喎。 冇错啊，同埋咧，我想讲咧，你认错嘅时候咧，即系嗱，先唔好谂中间涉及到几多人啦。记住喺你同老板认错嘅时候，千祈唔好拉埋其他人落水。 系，即系自己酸嘅，自己企出嚟认咗佢先。 唔系话一力承担，但系即系唔使特别去讲其他人嘅。即系如果老板知道咗错，佢会去揾。边个系要负责嘅、 嗯， 而唔系你嘅角色去揾边个负责。 嗯嗯，举例啦，譬如原来公司咧系做印刷嘅，咁原本要帮个客人咧就印一啲嘅postcard 嘅，啊点知有个同事就一个唔觉意，佢全部印晒就 poster， 咁、你变咗做海报嘛，咁你知个成本各样嘢都贵好多啦，个客又系可能唔系好想要呢一啲嘅叫做产品啦，咁可能咧你只要你肯开诚布公。讲出咗你自己错嘅可能原因啊，有啲咩办法去到解决啊？ 冇错， 成个公司啲人一齐咧就帮你谂办法嘅话，可能件事嚟得冇咁糟糕添。 其实系个方向咧，要记住要集中翻系要解决事情啊，而唔系去指责。即係去指責任何人啊，其實係都冇關重要嘅。當然最後要去檢討嘅時候，需要有關嘅人等要走翻出嚟一齊檢討，咁當然無可厚非啦。但係集中翻喺件事上，個心態點樣為之叫正面，或者去集中翻就係去解決翻件事。 嗯，我諗咧，即係老闆或者公司每一個員工咧，最重要就係當一有問題出現咗。大家就唔好淨係諗住，喂呢、這個難聽啲講句，呢一隻鑊啊，邊一個要咩？ 冇錯啦， 係啦，大家應該係諗下啊，件事如果發生咗，我哋而家第一件事要做嘅，唔係揾人去到即係承擔個責任， 冇錯， 係揾係所有人一齊解決翻件事先， 冇錯， 搬翻正件事。 冇錯啦，如果你怎係呢個認錯指責，然後就一路向一個比較悲觀嘅方向去諗咧，首先第一於事無補啦，第二咧你最後成個責任成個波拋翻俾老闆，即係你點樣你作為點樣去幫老闆去處理問題嘅角色，就係出錯唔緊要嘅，但係最緊要你俾老闆知道，然後你揾方法去補救，需要嘅時間你需要老闆嘅指引去點樣去將件事處理翻去咧，咁先至係。 老闆又幫到你，你又幫到老闆，先至可以一齊去繼續行落去。咁如果你俾到老闆都睇到啊，其實咧啊，原來個同事嘅心態都好正面嘅，佢真係處理翻件事，咁變咗佢對你嘅信任度咧都會再有所提升嘅。 嗯，咁大家記住啦，如果咁多位打工仔，有邊一個而家發覺有啲啊有啲嘢做錯咗嘅，今日嗱轉頭翻公司就開誠布公，直接揾老闆傾一傾。 係啊，同埋咧想講最後一樣嘢咧，即係認錯，即係做嗱衰咗咧係唔開心噶啦，冇人咧喺職場上就做衰咗係會開心嘅，但係記住咧，每一次都一個，我成日都提我自己都好，我做錯咗，有時我真係會唔開心，但係要提醒翻自己，每一次嘅錯都會係一個學習嘅機會。咁啊，記住唔好咁樣就。令到自己消沉啊，或者令到自己可能对某啲嘢失去咗信心啊，咁每一次记住都系令到你自己更加好嘅机会。 啱啊，保持住正向嘅谂法咧系最重要啊！今日朝早唔该晒 Vince， 拜拜， 拜拜。 工作好多时都可能我哋估计错误，哎呀，做错咗，唔紧要，学 Vince 话斋，做错咗咪认咯。认咗咁点啊？认咗咪改咯，改咗咁点啊？咁咪冇事咯，咁咪行得正，企得正咯。 是必心，应可变得自大，在些意做出古怪动态，是应该能令我矛盾中糊糊涂涂，是好是坏。不好理解，再抉择，分数也不寂寞。再抉择，自己不会入四个，找一个人代替代替他，淡性淡性，能更欢乐，多得某半，与我热吻是日落。投入了便快乐，应该开心的没什么，只得到痛苦。要责备的人结果想反离我瘫痪，应该珍惜的没什么，被我辜负。计算自己情感变卷，估计错误。分手也不寂寞，再推测自己不会入死角，找一个人代替代替他，淡静淡静能更欢乐，多的矛盾与我热吻是日落，投入了便快乐，应该开心的为什么只得到痛苦，要责备的人越过伤反被我瘫痪，应该珍惜的为什么被我辜负，计算自己情感变卷，估计错误。 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会有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精选啊。继续估计得精准的是什么呢，将会分途广播。

着想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七点零七啊，系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哇，嗰啲秒针跳得几快，你谂下， 系啊，一分一秒咁过， 系啊，最惨系咩啊，过咗执唔翻啊嘛，时间嘅嘢，系啊，所以咧就要好好地珍惜时间啦吓，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同埋芭比。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听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朋友讲早晨啦。 系早晨啊，咁啊22号啦，嗱，听日咧23号就大日子啦，系咪先？好多嘅学生哥咧，哇，都要翻学咯。咁我自己仔仔咧都有翻学。咁啊，暂时嚟讲咧，我学校即系幼稚园学校嗰度咧，就个安排咧就系、是、正常翻学啦。当然听日开始，不过校巴嘅服务咧。就今個月啊未開始喎，係啦，咁啊，所以咧可能都係要家長咧就帶啲小朋友咧就翻學。不過咧啊，咁啊坊間有好多人就討論一個問題咯，就話到喂，如果啲小朋友真係真係要坐校巴嘅咁樣，好啦，咁坐校巴家長梗係安心啦，直接即係叫做點對點啊嘛，去到學校咁啊車上面有即係保姆照顧咁樣，咁但係咧有啲人就擔心啦，喂嗰、那個。校巴入面嗰个卫生嘅情况、所谓嘅卫生情况唔系净系话佢喂干唔干净咁，系即系有冇病毒嗰个情况，而家大家系最担心，会唔会有好多小朋友咧就聚埋喺嗰个嘅校巴入边咧，跟住又容易又话感染啊，又成啊，咁当然啦，喺个校巴入边咧就一定系戴好口罩噶啦，咁啊啲同学仔咧都应该系会系咁吩咐佢哋。唔好咁埋啦，接觸得盡量咧就係拉遠個距離。不過咧，校巴入邊係好難做到1.5米距離。 我就係知道咧，嗱，我哋自己學校咧就個校巴就已經回復咗啦。咁啊，並且好似喺收費上面咧，由於即係今個月份只係翻好少嘅日數啦， 一定要調整。 係啦，咁好似係話係唔使錢添。 哦，係咩？ 係啊，咁啊，而且咧，我哋學校咧，我聽聞，因為我自己就冇俾女女搭校車嘅。咁、但我聽啲家長講咧，就話咧本身咧有好多條係嗰啲用開細校車嘅線路咧、都將佢轉為大校車。 哦，咁就好啦。 係啦，咁就可以令啲小朋友咧真係一人咧就坐一行，然之後就可能隔開一個先唔准再坐下一行咁樣咯，咁就保持翻個社交距離。咁同埋咧，因為我誒素聞咧，原來校車都好講紀律嘅，因為都有啲老師跟車啊成啦。咁、其實咧都會教佢哋保持安靜啦，坐定定啦咁、所以就唔係我哋即係有時會幻想，誒係咪會周圍一齊玩㗎？係咪會傾偈啊？咁、平時都鼓勵佢哋咧唔傾偈，同埋盡量即係盡量可能閉目養神休息咁樣咯。咁所以我聽到有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原來平時即係熟練咗呢一啲習慣咧，可能喺疫情都係好嘅、因為家長最驚就係係啦，四圍玩啊，四圍講嘢，四圍摸啊，咁可能就好啲咯。 點解我咁擔心呢？因為我以前咧有段時間我都係坐校巴嘅，咁我坐校巴嘅時候咧，咁我啊梗係唔係最乖嗰啲， 你梗係唔會坐定啦，係嘛？我估 呢度坐下，喂，阿 A 先生，唔係 A 同學你好啊，轉頭咧傾完偈之後咧，喂，聽日唔同你坐啦， 又坐第度啦， 過兩個後面有個靚女喎、又過去同佢傾下偈啊，跟住可能轉個頭咧，又同隔離行咁啊，又呃過去三座位，即係以前兩座位、三座位，坐過去三座位嗰度咧，又夾喺嗰啲叫做師兄師姐中間傾下偈啊。同佢哋了解一下，如果第日升到高form，即系都系讲紧小学啫，升到5、6年班，系咪好辛苦啊？咁样见到佢哋喺度倾偈，咁啊又了解，所以咧其实以前咧校巴咧系都几嘈嘅，因为个个都喺度倾偈，即系嘈到好似街市咁样嘅。可能因为我哋嗰架咁啱啊，冇乜纪律啦，咁啊啲同学仔又好中意倾偈，咁我自己咧。呢、这個係我自己啫，就中意周圍坐，係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係我一諗到，咦係喎，坐校巴會唔會有啲咩措施咧？咁好彩芭比都提一提我，咁啊有好多嘅校巴服務咧，都係會有相應嘅措施咧， 相信會有嘅， 係啦，咁啊唔使太擔心啦嚇。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到朝头早嘅7:12，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哇，隔住口罩都见到你笑啊， 系啊，每日笑一笑，人都开心啲， 系啊，真系啊， 但系交通方面笑唔笑到落 先？唔笑啊，今朝早有交通意外噶吓，咁啊，家姐朋友留意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1、2线咧，1、2、3线也需要封闭嘅。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1、2、3线咧，而家需要封闭嘅。咁由于时间尚早啦，所以暂时咧就未有挤塞，咁只系咧车多少少嘅咋。咁揸车朋友经过嗰个位置要小心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咁而家咁多条隧道暂时就系正常啦。咁提一提大家啊，今日咧就系有维修保养工程，山顶缆车暂停嘅。咁今日咧就恢复翻呢一个嘅正常服务啦。山顶缆车啊，今日恢复翻正常服务啦，就系、是、咁多。 咁啊，所以咧，即系琴日就话咧，可能有啲观光嘅朋友，或者可能有啲平时靠搭缆车买餸嘅朋友咧、就冇咁方便。今日就冇事啦。 系啊，我自己都好耐冇上山顶啦。 我都系啊。 系啊，有机会喂一齐上下山顶啦。 都好、 啊，仲要坐嗰个观光缆车添。 啊，系啊 ，Toby 好乖啊，琴日咧特登问佢个朋友咧，问山顶缆车咧点样响安声、啊， 叮叮啵啵啲， 系啊，问咗啦，佢话原来咧， 好有请 Didi 模仿， 好。 拨 拨 拨哦 ，OK。 点解我点解缆车会拨咧？佢原来因为佢朋友咧企得靠近嗰啲线，即系系咪系好似就地铁咁，唔可以喺黄线之后之前嘅，佢企得太近嗰个路轨啦，所以俾人拨咁。 哦，俾人拨， 系啦， 叮叮啊，叮叮叮叮叮叮咁样啦， 冇乜阻效作用啊。如果系叮叮嘅话， 系啊， 拨先会拨翻佢翻条 黄线。好多咧，嗰啲曳嗰啲小朋友咧，即系上呢个电车嘅时候咧，只脚系咁啊踩叮叮叮叮叮叮咁样噶。 系咩？ 系啊，我啊嘛，我细个嘅时候 喺边个位可以踩到叮叮叮？ 因为嗰啲电车咧上车同落车，即系佢哋都系因为电车啦嘛，咁佢两边都系头嚟。咁可以咁、 啊、 我上車嘅時候咧，有陣時會借啲嘢咧行過去嗰邊冇司機嗰邊，因為上車喺後邊上噶嘛，咁、就見到個地下有個掣嘅，咁、那個踩嘅嗰、那個叮叮嗰、那個掣嚟嘅，咁攞只腳咧就喺可能借啲嘢周圍望，叮叮叮叮咁樣。 幾歲啊？你嗰陣時 都係小學啦， 咁曳曳嘅。 又唔係曳嘅，體驗下香港嘅文化啊嘛，係咪？即係兩層嘅電車好難得㗎。 如果你係我仔，我就肯定鬧你。 冇得諗啊！ 好彩我阿媽係我阿媽啫，你哋唔係你哋，我係我阿媽。 係啊，依、這個文化唔得。 係啦，唉，好啊，咁啊，啲小朋友都要乖啲啦，唔好好似哥哥咁樣周圍踩啊嚇。 好啊， 好，唔該曬 Didi 啊嚇，咁啊，天氣方面要問一問啊 ，O 咯，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 ，Papi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 ，咁啊，天气方面唔知道点咧？ 哦，依一刻嚟讲咧，天朗气清噶，有啲微风啊，系几正噶。不过真系要讲呢一刻同埋15分钟之前、15分钟之后咧，就真系好难讲啦。所以点解依家要讲实时天气啦？因为睇到琴日6、7点放工嘅时间咧，都落好大好大雨， 系啊，直 情有红雨有黄雨。咁樣都幾估唔到啦，咁樣通常落雨依家慣咗係日頭勁落噶嘛，咁啊估唔到收工嘅時候咧， 你瞓咗覺啫，落雨嗰陣時， 咪就係咯， 可能係啊，即係嗰陣時又會落好大啦。咁琴日放工嘅時候啊，都落好大雨，搞到全香港好多地方都水浸啊，又塞車咁樣咯。琴日都見到一個情景啊，即係好多路面咧，因為近排落雨真係落得多咗嘅，咁我估阿 Barbie 同小白都有觀察得到啦。咁嗰啲叫做清潔路面嘅人員咧，又未必清得咁即係咁快手咁樣咯。所以好多路面咧都有淤塞嘅情況喎。啲巴士咧一經過一啲路面嘅時候咧，有個超大嘅水凼咧，係直情一嘢好似潑水咁樣，成個我成架車嗰個擋風玻璃都食曬啲水咁樣。 係啊， 一個畫面係包夾嘅，即係有啱啱有兩架巴士咧，就好似三文治咁樣夾住我架細車仔中間咧，跟住兩邊都濺起水花咧。我覺得成架車好似咧入咗去嗰啲美式洗車公司嗰啲自動洗車嗰啲，成架車砰一聲咧，好似有洪水淹過嚟咁樣咯。其實嗰一下我自己都有啲驚嘅，所以咧，即係落大雨嘅時候咧，啲駕駛人士啊都要除咗份外小心咧，都要揸慢啲。但係其實除咗份外小心同埋揸慢啲， 仲有啲咩可以做到，我都真係唔知道啊！可能即係再大雨啲，將架車泊埋一邊，唔好行。 同埋行一啲自己熟悉嘅路面咯，即係遇到突發情況嘅時候，你會知道到底有幾多條線啊，到底附近有啲乜嘢啊，熟悉嘅路面咧都係好緊要。 啱啊！我完全認同小白嘅講法啦。咁希望今日即係依一刻咧，天朗氣清啦，繼續有微風啦，藍天白雲啦 ，keep 住到尾得唔得啊？好天一日啊！ 好，咁我哋就睇下 keep 住到尾得唔得先啦嚇。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啊有驟雨。咁啊，日間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31度噶嚇，吹和緩嘅偏東風。咁啊，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啊，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星期五早上天氣稍涼。哇！天气稍凉， 系咯，唔知稍凉即系点啦，嗬？ 系咯，嗬？会唔会嗱？而家系27度啦，相对湿度89%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快啲睇到星期五噶天文图会话俾我哋知道气温大概会系几多啦吓。而家系早上嘅7:18，咁啊，系时候咧就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沈腾。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大学啊，继续有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析楼市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我哋先由咧豪宅市场讲起啦，点解咧？嗱，话说是咁的啊，咁啊，新闻嘅报章咧都有讲话，哇，阿叶刘淑仪叶太咧就喺半山嗰度啊跑下步咁样啦，咁啊散下步，咁咧就俾记者撞到，咁啊问下阿叶太，哇，你睇唔睇到条宝云道啊，嗰啲山顶道啊，嗰啲好多咧街招念出嚟全部咧都系啊，山顶豪宅市场劈价咁啊，劈咧唔系劈楼价咁简单，租务市场都要劈落去咁样啊，究竟咧系咪喺呢个食物链嘅最上层嗰度啊？豪宅市场先劈，跟住就到啲中价楼，跟住到啲细价楼，一层一层咁样，好似洋葱皮咁样剥咧咁样，咁啊交俾阿 Joyce 咧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系咁啊，其实咧喺呢段时间啦，即系疫情期间，其实咧好多嘅业主啦，即系尤其是非本港嘅业主啊。即係話佢可能係國內啦，或者佢唔係長住喺香港啦。咁如果間屋咧丟空響度啦，咁當然即係佢哋都會希望咧盡快租出啦。咁啊，如果你話講到賣嘅就更加添啦。咁因為而家香港個情況啦，即係其實首當其衝就係一啲嘅鋪市啦，即係大家都睇到啦，樓市咧就相對咧就穩定，咁但係咧豪宅市場就唔係咁講啦，因為始終咧佢哋買翻嚟嘅時候咧，即係有部分咧個別業主啦係好平買入啦，亦都佢哋嗰個賺幅亦都好高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啦，啊本身咧起價咧嗰時可能一路都4-5千萬、5-6千萬，而家可以減成1000萬啊，甚至乎更多咁樣落嚟，咁甚至乎有成交啊，咁啊確實有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咧，你話佢哋係咪真係大市樣咧？喺我咁睇啦，豪宅市道咧就未有出現咧呢啲嘅大規模市樣啦，即係比起其他即係鋪市嚟講啊。咁所以咧，如果咧你哋真係諗住咧換樓嘅話咧，其實呢一個咧係即係尤其一啲好大嘅物業啊，或者地段好好嘅物業啊，咁呢個都係一個時機嚟嘅。咁同埋咧，而家你留意翻啦，豪宅市場啦，其實好多嘅。物業咧，佢哋始終嗰、那個首期方面咧，要俾50%啦，甚至乎你有樓嘅，變到咧就只能夠要俾即係做按揭做咗40%，咁啊即係要俾60%嘅首期，咁咧其實好多即係一般嘅市民咧。未必能夠負擔得到，咁點解呢？即係講講啦，譬如一啲豪宅，咁佢哋即係叫價3-4千萬呢啲閒地啦，咁3-4千萬其實要攞幾多錢呢？咁啊一半即係1500000咯，仲要加埋個釐印呢，即係加埋少少裝修車卡嘢呢，1000-1700000你都冇走雞嘅啦。如果一個唔覺意呢，即係你自己有樓你再買嘅話呢，咁就要攞成2000000。咁啊，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即係嘅銀碼啦。喺今日嘅情況啦嚇，因為今日而家即係各個老闆們都喺度救緊自己個生意啦。咁啊，唔好話即係有冇心機去睇樓先啦，仲要攞幾千萬抌落個豪宅市度，咁啊一定佢門生意咧喺呢個逆境嘅時候，即係好暢旺，佢先能夠做得到。咁變相啦，即係好即係個買家少咗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即係豪宅啲代理都話啦，咁啊，即係比以前嘅睇樓量少咗啊，咁啊，啲業主都會感受得到嘅，咁就開始咧，佢哋相繼咧就落價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咧，真係一拼豪宅咧，其實有心買嗰啲咧，即係還個幾大幅度咧， 其實好有機會都會即係買得成嘅。咁因為始終呢一班買得想買嘅業主咧，都係嗰個資金上面啦，或者係呢段時間咧個實力方面啦，都唔係咁雄厚嘅。咁所以咧，佢哋呢段時間買咧，可能有佢哋個別原因。咁所以咧，我都即係叫讀書即係我啲學生啦，或者聽眾嘅，不妨咧，即係有興趣啦，即係進軍豪宅市場嘅時候咧，呢段時間係一個好時機嚟嘅。 嗯，咁我都希望我哋晨光嘅聽眾個個都可以住到豪宅嘅。咁大家努力俾心機賺錢啦，咁樣。咁但係講到豪宅市場咧，好多嘢都大家忽略咗嘅，就係諗住哇，當即係九月尾啊，开翻六合彩，啊中咗六合彩啊，正哦，买豪宅咯咁样。咁但系买豪宅唔系单单买豪宅，系一个 package 嚟。首先你住半山啦，咁你住半山，大概住半山啦，或者豪宅啦，都系偏远少少嘅，啊唔会喺市中心嗰度有豪宅嘅咁样。咁啊，当然市中心都有啲豪宅嘅，咁但系我哋头先讲紧嗰啲都系呢个宝云道啊、山顶啊咁样嗰啲啦，咁样。咁呢啲咁嘅位置，咁你冇翻个司机，真系出出入入都几唔方便。第二，可能你要过住外国人嘅生活啊，一次过呢就要买好多餸啊，买晒成个礼拜要嘅餸。仲有一样嘢喎，哇你间屋咁大，请钟点姐姐打扫又好，真係请外佣姐姐打扫，哇嗰度都系钱嚟㗎喎，系咪其实住呢个豪宅或者住半山嘅成本啊，其实就喺呢度啊咁样呢。 是啊，一副三大噶，即系莫讲话，即系老实讲，六合彩而家即系好多朋友都话啦，中咗头奖都买唔到豪宅，只能够仅仅买到楼啫，即系金多宝就另计啦吓。咁啊，上到去上边咧，即系真系一副三大，就唔系话好似我哋而家咧住喺即系市区咁样，楼下有好多铺头。咁啊，一般咧即系豪宅咧地段都系即系冇即系附近啦，冇商场啦，唔会有铺头啊咁样。其实咧，如果大家真系想买豪宅嘅话咧，就要即系要睇翻自己個狀況啦，即係自己係咪真係適合住上去啦？咁定話住慣交通方便啦？因為本身你唔係揸車，即係揸開出出入咧，其實都好大即係困難㗎。因為我有啲學生都係啊，搬咗上去之後咧，即係盡快落翻嚟，因為即係佢係連買個包或者係落去即係一啲便利店買嘢都要揸車。咁所以呢個就要睇翻自己個人個情況再去選擇啦。 嗯，咁豪宅通常連車位嘅，咁車位嗰度無論係租以至買，佢都會一炮過幫你搞曬㗎啦。呢個咧就係唯一可以少少地你覺得係有啲甜頭做業主或者做租客嘅一樣嘢啦。咁啊，因為你都租得豪宅嚟住，冇理由唔包埋個車位嘅，冇理由車位額外計嘅咁樣。咁同埋頭先講緊嗰啲都係啲傳統豪宅地段啦，比較舊型啲嘅屋苑，反而嗰度咧啲車位咧就比較多少少，你見到嗰啲有陣時上去半山，即係有啲朋友仔住喺嗰度啊 ，house party 咁樣睇咧，哇，下邊嗰啲咧名車展咁樣，古董靚車又有，新派靚車又有，總之咧真係包羅萬有，所以真係係幾多嘢睇下嘅。咁有陣時自己禮拜六日啊有心嘅話上去啊，除咗跑步啊，睇下人哋屋苑啊，究竟住半山啲樓係點啊，啲車係點啊咁樣啦，可以睇下嘅。不過又係啦，你住得咁大間屋咧，就少不免啊，遲啲過咗再放寬多啲限聚令咧，就起碼禮拜六日咧，日日都有朋友嚟上門嚟同你 house party 噶啦 ，house warming 啊，起碼咧就由依家，譬如九月中咧一路玩到 Christmas 十二月啊，咁啊，如果你中意熱鬧嘅話咧，呢啲豪宅啊大間啲嘅屋咧可能啱你。如果你話喂靜靜地咧，可能就未必啊，咁啊，大家都係有少少實際嘅考量之列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詠詩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Joyce，thank you。 晨光大學。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拼加蛋混酱加奶茶，想讲小吧我不够气泡，都迟大到啦，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

奥连特为什么要拿这一场球出来讲一下呢、 嗯、 英国方面疫情相当严重，现在又突然间相对反复很多，看到英超的世界其实很多 fans 都没得入场去看球，反而呢过去那个星期六日呢，阿欧就留意到呢德甲啊荷甲那些呢已经放宽给一些球迷入场咯，支持下球队咯，咁样咁亚洲地区譬如 J League 咁样已经放宽咗啦，咁但係呢 J League 呢都有新嘅指引嘅，就係、是球迷入到场呢只可以拍手啫，就唔可以呢发出声音，即系声响，即系唔可以讲嘢啦，唔可以欢呼啦，唔可以话喂，川崎前锋加油加油咁样，咁就唔可以讲出嚟咯， 可以播带咯，即系嗌加油嘅时候咪揿个掣，揿间巴咧咁样咯， 系啊，可能就要播下带啦，咁但系拍手就可以嘅，咁睇到各地或者各个国家嘅联赛都有啲放宽啊，唯独英国同埋西班牙咧疫情啊相对反复少少啦。咁啊，点解攞啊热刺对呢个低组别嘅球队啊奥连特出嚟讲咧？因为咧奥连特咧，哇、哦、好多人中咗招喺、个球队嗰度，就中咗呢、个新冠肺炎啦，咁样，所以就要留意翻呢场波究竟有冇得踢啊吓。咁、如果冇得踢嘅话咧，就好对于热刺嘅球员嚟讲咧，或者球职员嚟讲咧，绝对系一件好事啊，可以 take 个 break。放一放假，因为原来咧热刺咧十一日入面咧要踢五场比赛啊， 嗯， 平均两 日啦就要踢一场， 就要踢一场咯。咁其中咧哈利简尼咧、孙兴文啦、咁啊、艾力迪亚啦呢啲全部主力咧，过去两场咧都几乎踢足全场， 系咯。 咁所以咧，领队摩连奴咧一路以来嘅取态咧都系叫之前啲新球员都辛苦啦，俾佢哋休息下。咁啊，预计咧几位后备嘅球员包括啦贝云积啊，同埋咧拉美拿啦，呢啲咧都可以咧悉数上阵嘅咁样。咁但系有冇翻一两个，譬如虾仔啊、孙兴文俾你睇下，可能都会啊。孙兴文、今时今日，哇，即系叫做入球啊，入得兴起啦，咁啊脚风顺啊嘛。可能唔想自己停落嚟嘅，有陣時啲球員咧都會覺得自己近排咧腳風順啊，領隊可唔可以俾我出下場啊咁樣 咧？ 即有陣時你運氣嚟到嘅時候咧，好似如有神助咁噶嘛， 識得利用球員嘅運氣咧，都係一個出色領隊嘅重要一步。 係啊，我最記得咧有一個年代咧，曼聯咧未有雲尼斯達羅嘅，你記唔記得呢一位球員？ 記得荷蘭啊嘛。 哇，雲尼斯達羅咧嗰陣時當打除咗佢自己個 touch 啊，即係球員個觸感或者叫做對足球嘅敏鋭度啊，或者搶頂能力強啊，或者叫做入波能力強之外咧。其实佢都几好运嘅，我发现咧好多时咧睇翻啲精华咧，啲波成日都会喺佢个身旁嘅、哦，跟住咧啲球员其他嘅队友俾啲直线咧，啊俾到佢脚边嘅咁样， 系啊， 跟住或者啲传中球咧，佢只要做一个好简单嘅动作，我同你都识嘅，就系、是、普通做翻一个扫把脚嘅动作，轻轻力入咗波咯，咁 不过佢嘅扫把脚又唔同我哋嘅，我哋嘅扫把脚。话俾你听啊，两码都可能射唔入啊！ 系咁，当然啦，即系但系有阵时就想转个角度讲，就系话啊脚风顺或者啊时来运到嘅时候咧，真系挡都挡唔住啊吓！咁、当然即系运气再加上系咩咧？梗系实力啦！转个角度讲埋 NBA 方面啦，琴日咧做节目嘅期间咧就系、呢个咧金块队对湖人队啦，同大家讲紧噶啦，咁最后咧估唔到要打到啊吓、最后嘅 2.1 秒啊！湖人队落后一分嘅时候咧，咁啊，湖人咧最终险胜啊，因为咧 AD 啊，即系安东尼戴维斯咧，咁啊紧紧咁样接到波，跟住咧绝杀射入三分球之后赢咗波啦，跟住咧大叫高比，咁啊睇嚟即系高比拜仁嘅一个精神咧，依然喺成队湖人队之中啊吓，咁啊之前咧都觉得湖人队今年咧冇乜机会可以攞到总冠军噶啦，因为咧成队波系粒粒皆星嘅，咁但系每年湖人都系粒粒皆星噶啦，咁但系好可能真系因为咧高比拜仁走咗呢一件事件，即系离开咗我哋嘅事件咧，咁啊激发到咧球员们啊上下一心咧就。 為到一樣嘢咧，就係高比嘅精神去打，就已經咧超越咗話，喂，究竟係咪攞總冠軍啊？帶唔帶冠軍指環咁樣咯？咁所以呢件事都幾勁啊 ！AD 咧賽後之後接受訪問咧，佢係咁樣講嘅，佢話：我們從不希望咧穿起這件球衣嘅時候落敗咁樣。哇，好熱血啊嚇！ 係啊， 即係有陣時透過朝頭早今朝 sport 到你咧，都想話俾你聽啊，係啊，球員嘅熱血啊，都希望影響到球迷啦。咁啊。亦都希望影響到聽眾朋友啦，即係有陣時咧，貫徹一種精神咧，唔係一日嘅事嘅，可能係十年嘅事嘅。咁但係十年過去了，你一直嘅堅持啊，咁啊，可能咧有機會換到成功啊，換到冠軍啊，換到咧可以喺0.2秒嘅時候啊，可以咧啊落後一分都可以令到球隊可以絕殺成功啊咁啊！總場數方面咧，湖人隊啊領先2-0啊，贏緊金塊隊。至於另一邊都係啦，熱火方面咧都依然係打得火熱啊嚇！咁啊，今日冇波睇嘅 NBA 方面咁啊，再過一兩日同大家再 update 下個情報啦。咁足球方面頭先有講啦，即係英聯杯啦。咁啊，但係講到英聯杯咧，又係搞笑喎！之前咧都會有啲強隊咧好大機會會入到去決賽咁樣啦。咁但係今年咧就睇到嗰個16強個抽籤咧，就真係打甩地啊！意思係咩咧？好多強隊咧都會喺16強咧已經對碰噶啦，包括咧李斯特城咧會對阿仙奴啦，咁即係兩隊出一隊啦。咁啊，阿仙奴咧就算贏咗之後咧，都有機會對利物浦嘅咁樣。反而咧對一啲低組別嘅球隊咧就有利，因為有啲低組別嘅球隊咧抽到啲唔太強嘅球隊咧，有機會咧扶搖直上啊！有啲名字可能喺英國聯賽杯之中咧，係你聽都未聽過嘅，反而咧有機會入到8強，以至入到4強，咁都有啲爆冷。嘅温床出現咗， 今晚都好多場咧，英格蘭聯賽杯啊，例如屈福特啊對呢、這個紐波特郡啊，仲有譬如係西布朗又有踢啦，韋斯咸啊對侯城啦，嗱曼聯啊對勞頓啊，呢啲比賽咧，大家都有機會咧都可以望一望嘅嚇。好啦，咁啊再望一望就係邊度咧？咁啊打波打到去咧呢一個嘅網球啦，意大利網球公開賽星期一咧咁啊舉行決賽啦，一個組高域啊，直落兩盤擊敗咗咧就8號嘅種子舒華斯文，咁啊攞走咗呢一個嘅冠軍，咁啊最近都記得。风波啦，佢系咪先？不过咧，意大利公开赛即系捧杯之后啦，33歲嘅祖高域咧，咁啊，亦都可以话咧就系、是叫做一洗颓气啊！之前美网嘅时间咧取消咗资格嗰个失意啦吓，咁啊亦都超越咗咧就拿到啊，总共攞咗咧就系36個大师赛嘅锦标，咁啊而且面对住咧就系舒华斯文咧就5戰咧全胜，咁啊可以话。格食格啊吓，咁另外咧就望埋 F1 赛车方面咯，咁下个月举行嘅 F1 德国站嘅比赛，咁啊将会咧就容许观众入场， 哦，可以开放翻啊， 系啦，咁啊但系几多咧？咁啊20,000名嘅观众听起上嚟，哇20,000都几多，不过其实已经少咗好多噶啦，原来 F1 德国站嘅赛事咧，咁啊会喺10月11號举行啦，德国嘅卫生部门咧就准许20,000名嘅观众入场，原因就系因为当地咧都有一啲嘅叫做声明啊，就话到啦嗱。德國方面決定咗允許20,000名嘅觀眾參加呢一個大型賽事，係基於咧感染人數咧都有回落嘅跡象啦。其次咧就係公共設施，佢哋有個規則噶，公共設施只可以容納最多20%，即係你原本係。其实是坐10萬人的，是不过他现在呢就 20%, 那坐少一点啦，是不是，但是都可以呢叫做有观众入场，都是一个好的开始啊。啊，有阵时就系咁噶啦，好似啲赛事咧，突然之间一出嚟嘅时候咧，啊，你以为佢又出嚟啊？原来唔系，突然之间咧又走咗。不过唔紧要，好似嗰啲嘅疫情一样咧，又会突然之间咧就系消失晒，咁我哋又可以睇翻我哋嘅赛事噶啦。 生命的字 绝迹立冬，平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子跟单亲母亲甩开辛酸，抗拒顺命的就冲线。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抗拒顺命的齐出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也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乐稳面前谁退车， 退晒，一只唔使退射啦，播晒成只嘅 Rubber Band 啊，坚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朝早嘅7:50啊，国际新视野，早晨啊，芭比，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小白。喂，其实咧，小白啊，你有冇听过一啲唔同嘅所谓坊间嘅偏方咧，去医治呢一个嘅新冠肺炎疫情？ 偏方啊， 系啊， 我冇听过，我听亲嗰啲咧都系。戴口罩啊，勤洗手啊，等等嗰个叫那个注射啦， 系 啦，另外就系、做检测啊呢啲咯，即系真系大家知嘅嘢嚟嘅， 系 又冇乜特别嘅偏方、 啊。嗱，首先咧事先声明啊，今朝早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偏方咧系。唔啱噶吓，系唔正确噶吓， 我哋咪讲少少啦， 唔得噶。咁不过咧，因为今朝早咧睇报纸嘅时候咧，就见到其实咧呢一个国家咧出现呢一类嘅偏方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啊，之前咧都有传媒报道过咧，就系、是、有某一啲嘅中东国家啦，就系、是、譬如话佢哋信奉咗某一啲嘅教嘅时候咧，就相信咧有啲嘅仪式咧系可以能医百病嘅。咁、哦、包括埋就系呢一个咁来势汹汹嘅肺炎疫情啦吓。咁、所以咧，之前已经喺即系新闻片段。上面见过，你有冇见过有啲人系譬如饮某一啲嘅排泄物啊？ 我冇啊。 系咩？你冇见过啊？ 我冇、啊。 你竟然冇见过？或者系饮，因为佢哋譬如有啲国家嘅宗教 咧，其他生物嘅排泄物，你意思系？ 有系其他生物噶啦、啊，有系人噶啦，系、啦。因为譬如有一啲国家咧，就相信某一啲动物系神嘅象征嚟嘅，咁、所以咧，即系佢觉得佢似一啲。金路俾佢哋咁样嘅，即系有呢啲情况啦吓， 唔同文化啦， 系啦，唔同文化啦，咁亦都有啲国家咧，譬如印尼咁样咧，佢、哋就比较相信神医或者系所谓嘅巫医咧，系、多于正式医院入边嘅医生啦吓、叫做所以咧佢哋都会选择咧去睇过一啲嘅神医，都唔去医院嘅。 呢、个我都听好多亲戚讲过， 但你亲戚唔会嘛？ 唔会，我有好多亲戚喺印尼嘛，都有听佢哋讲过，就系一直以嚟佢哋都几佢哋会同时间咧相信两样嘢，即系我自己个心态就系、是、我咧就信西医或者中医咁样嘅，其他我就唔理嘅。咁、但系佢哋嘅心态咧就可能系。又信西医啦，又信中医啦，又信一啲好偏嘅偏方啦，咁样咯。 如果有西医、中医嘅话，我觉得如果辅助埋个偏方，因为有时你都好难讲嘅，我唔知嗰啲系乜嘢偏方啦、我唔够胆否定晒一切嘅可能性。咁但系之前咧有报道都讲过咧，就系、是、有一个印尼嘅确诊患者咧，就系喺佢嗰个医院已经通知咗佢，我哋验咗你确诊啦，而家将有啲有关人士咧会嚟接你去检疫，同埋会将你即系侧边嗰啲家人啊一齐咧就送去一啲检疫区啊同埋医院。 院嗰度嘅时候咧，佢竟然喺嗰个时候咧逃走，就走去揾翻自己咧山上面嘅嗰一位巫医，即系所称嘅神医啦。咁于是乎咧就拒绝咗隔离啦。咁人哋揾唔到佢啦，因为唔知佢走咗去边噶嘛。 系啊，冇 GPS 噶。 系啦， 佢啲山头真系好大 噶，好难揾噶嘛，系咪先？咁结果咧过咗几日先揾到嗰位男子嘅时候咧，就连埋阿神医同埋神医当中入边嗰啲住嗰啲患者就全部一齐送晒去隔离啦、 哦。全部都唔知啊，会全部确诊埋咧？ 系啊，唔知道，我唔知啊，神医医唔医到佢啊，定医唔医到自己啦？ 系咯，嗬。 咁啊，唔知啦。咁但系嗱，今朝早咧见到另外一个报道咧，都系类似咁样嘅情况。讲紧嘅咧就系印度。咁啊，印度嘅国会有一个议员咧，就近日咧喺自己嘅面书专页上面咧，就上传咗一段咧都几奇怪嘅短片。嗱、 嗯， 点解讲奇怪咧？嗱，因为之前咧，其实佢哋咧就有一啲嘅水田咧，有啲泥泞啦。咁正常咧，人就唔会话无啦啦跳落去啲泥瓣嗰度，你知道好污糟噶嘛？ 系啊。 咁啊，除非你话 好难洗嘅，特别啲泥瓣咧，我有阵时行山落雨都试过，哇！啲泥瓣黐落只鞋嗰度咧， 鞋啊更加难洗。 系啊，佢连埋咧，我只鞋嗰啲色咧都会影响咗，即系食咗入去啊！ 你嗰啲窿窿烂烂，同埋睇下你咩质地添啊！ 系咯， 嗱，所以咧，呢一位嘅议员咧，佢系上身赤裸，下身咧尽量简便嘅，即系当佢要跳落去嘅时候，原来咧。佢就係坐喺呢一個咧滿曬泥濘嘅水田裏面、就攞咧入面嘅嗰、那個嗱，佢好得意嘅，佢有埋架撐嘅，佢攞住隻海螺嗱，完全係唔夾噶成個嘅圖畫，大家幻想下 大海嗰啲海螺喎， 係啊，即係好大隻，你當一個大貝殼咁樣啦，大螺型嘅 入面有冇螺㗎咁樣？淨係 咁佢冇提及入面有冇螺，佢總之攞住個海螺， 好關心到底入面有冇螺。 你担心会唔会多一只生物受害啊？ 系啊，唔拉更啊嘛。 其实系唔拉更，咁佢就攞咗，我知啦，呢个应该冇嘅，因为咧佢话呢一个系一个吹奏嘅海螺嚟噶，即系佢真系一个乐器嚟嘅。 系系。 咁佢就话咧，只要咁样将自己个身体咧沾满晒呢啲嘅水田嘅泥泞，再喺入边吹奏住呢个海螺咧，就可以对新冠肺炎病毒免疫啦。 如果佢淨係同我講咧，佢話跳咗落去嗰個泥濘入邊，就有機會係對抗到呢、這個新冠病毒嘅話咧，我都仲會喺度諗，係咪因為嗰個泥瓣入邊有啲特別嘅物質啊？係咪因為佢有好多特別嘅化學成分喺入邊啊？但佢加埋嗰句咧，仲要吹奏埋個海螺咧，我就肯定唔會信。你關吹奏個海螺咩事啫？ 系咪先？ 你就算跳咗落去，我当你真系医到，都跳咗落去先啦。咁你关吹走咩事啫？那个？ 因为咧，嗱呢个报章咧，佢又冇解释到底咧呢一个嘅吹奏海螺系一个相关嘅仪式啊，定系点样咧？咁所以咧就不得而知啦。咁但系咧，好快嘅就系因为咧，当佢发咗条视频几日之后咧，咁好明显咧就有关当局见到佢做一件咁嘅事啦。咁亦都有人响应佢做呢件事啦。咁喺当地嘅一个议员嘅界别里边咧。是有24名的议员呢即是一起去响应过他那些啦特别是包括他本人呢都是确诊了的。 哦即是冇用咯是不是 是啦 都话了啦。 至于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举动而令到他们染疫呢就不得而知啦。不过我就觉得这些偏方呢咁冇医学根据的就不要乱试啦。 本身佢哋聚眾都已經唔啱啦， 咪就係咯， 仲要一齊跳落嗰啲泥嗰度，唔知做乜嘢，跳咗落去都算啦， 仲要吹海螺， 咪咯，做乜嘢啊？

出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啊，8:09噶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直播室咧就有阿 O 啦，亦都有阿 Barbie 啦， 早晨啊， 早晨朋友， 亦都有我彭仔程振鹏嘅加入嘅，咁啊小白咧就稍事休息咧，帮我哋准备另外一啲嘅节目内容先吓，咁啊今日咧原来系今朝我听阿小白讲咧，都系我哋啲中国二十四节气嘅啊，呢个秋分啊吓，咁啊系啦，咁啊觉唔觉得秋意浓啊？ 秋 有啊，有少少啊，真系。 哇，寻日咧收工嗰阵时就真系落嗰阵雨啊， 俾啲雨抽击啊，即系俾啲雨抽击， 又黄雨又红雨咁样，真系咧啲交通又塞埋啊，个人又湿晒咁样，真系 狼狈。 好緊要啊吓，咁尋日呢都幾驚險啊，有陣時呢都好佩服呢搵食車嘅司機哥哥或者姐姐啦吓，有陣時佢哋真係呢為咗服務乘客呢都係好落力嘅。昨日有一个惊险的场面，就是很落力的一位搵食车司机。 他 呢就揸住架车呢就来接载我啦。由于他很好心，他呢驶入来我们这个的闸口呢有个回旋柱仔，通常就停在那里，那我又可以淋少几 即冲过去的啦，諗住。 是啦。哇，他跟住不是他转那个回旋柱的时候呢，他不是转了在那里停，他铲上来我们那个铲上来我们那个叫通道。 即是他想着停在棚底。 我几怕他，你不是想着洗入来是吧， 他想着你一滴都唔淋湿啊！ 吓到我即刻截住住佢，你唔好铲上嚟啊！ 喂，呢啲系揸惯，呢啲系揸惯老细车噶、啊，即系如果你喺湾仔咧，乜嘢临门嗰度咧，嗰啲咧一落雨咧，全部拍晒上角噶， 都系咁样铲晒上嚟， 系啊，咁样代表 好明显，一个系人行嘅路，一个系马路咁样，系咯，俾车行嘅路，咁啊真系略嫌嗰位司机咧就热心咗啲啦， 阿爷，佢一定系睇到你咧。印堂啊发光，知道你是老板的气势啊， 所以发黑啊呢排我。 他就即刻兜埋上去接载你去，即係諗住哇仲唔係大老板点都系广播处长嘅明日之星啦、啊、咁样。 冲动咗啲都 系。咁都系。 我都觉得冲动咗少少。 驾驶要小心啦，咁多位师傅。 咁啊今日呢就睇返个天色嚟讲呢，正话呢都仲好地地啊，咁啊晏啲嘅时间又唔知会点啦。今日嘅天气预测交俾阿 Barbie 啊。 好啊，今日呢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咧，天气稍凉哦。 星期五早上， 我好期待呢一个稍凉呢两个字系有几凉咧？到底 佢系讲到明系早上啊？ 系啊，即系中午热翻系嘛？ 系，即系由一路咧九点啊、十点啊、十一点咁就慢慢就 一度咁升啦。 啊，咁啊可以感受一下啦。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嘅，相对湿度86%啦。咁至于睇埋个通胜咧，今日啊农历八月初六，除咗话系秋分之外咧，今日咧亦都有好多嘢适宜，哇，好长篇啊！包括嫁娶啊、祭祀啊、出行啊、开光啊、定盟啊、仲有解除啊、入宅啊、仲有破土啊，以及咧呢两项咧啱阵间我哋嘅话题啊，开市同交易嘅适宜。咁啊，忌咩咧？今日忌造桥啊， 同埋做屋鑊掘井喎，咁講啊，咁如果你咁啱諗住做呢幾範嘅話，睇下考需唔需要考慮一下啦嚇，咁呢啲咧俾大家參考參考咁樣啦嚇，咁至於咧個市咧，大家就真係好想咧嗱嗱聲咧就即刻咧同我哋嘅財金達人咧就通下電話，聽下佢嘅分析嘅，因為昨天咧個市咧，相信大家都啊有所體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呢、這、一个嘅港股方面咧、就恒指咧，琴日跌穿咗呢个24000啦， 跌504点啊，咁啊 落翻去23000啦。 系啦，咁啊啲重磅股全部都跌啦。今日咧即刻揾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睇实个大市先。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咁啊，琴日嘅市况真系麻麻地啦。咁啊，一阵咧用多啲嘅篇幅咧讲汇控啊吓。咁但系除咗汇控咧，其实咧卷入呢个中美角力咧，仲有腾讯啊，亦都咧继续下跌啦咁样啊吓。腾讯要跌嘅，咁拖累大市咧，琴日啊都真系要继续沉底啦，仲要跌穿24000点添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Kenny？ 咁似乎都系咧，就嗰、那个动力方面咧，就都系比较弱啦，个市。咁就冇乜，即系个成交方面咧，其实近排都缩减翻啲嘅。咁所以形成咗咧，就系、是、似乎咧，就系、是、嗰、那个资金咧，都系等紧新股啊，呢、這个系买金服啦。咁所以变咗咧，就喺现货市场方面咧，就入市欲方面咧就低咗嘅。咁所以变咗咧，沽落嚟嗰时嘅话咧，就会沽得比较系急啲，同埋跌幅方面咧比較大啲。咁睇翻匯控就當然係琴日嘅焦點啦。因為匯控我哋之前都講啦，其實咧無論喺政治層面咧、基本層面方面咧，都係有個困擾喺度嘅。咁如果你先講翻嗰個政治層面先啦，咁啊而家就俾個內地方面嘅政府去呢個係有機會列去做呢個係不可靠嘅呢個機構啦。 不可靠清單。 咁美國方面咧又咩啦？美國方面咧又有呢個係即係呢、這个可能随时有一个罚钱嘅机会喺度啦，咁所以变咗就形成一个两难嘅局面咯。咁我谂去到呢个阶段咧就冇办法，其实咧就唔可以再企两边。我哋上次都讲过，其实咧就开始一定要表态啦，即系靠边站啦。咁就变咗咧先至可以系突破呢个框框咯。如果唔系嘅话咧，你都唔知讨好得边边，因为你而家喺个中美博弈嘅情况之下咧，就变成咗一个磨心啊嘛。咁尤其是你做国际金融嘅话咧，就更加有一个麻烦，因为始终你就虽然七成嘅盈利啊，收入不得嚟自呢个系大中华区啦。咁但系始终你又要涉及呢个美元啊嘛，所以可能佢真系咧有机会嗱，我自己觉得就应该就顺势而咧，就系将个银行方面咧就进一步去改革嘅，因为佢强项咧，你见其实佢业绩又唔系真系差得好交关，当中尤其是譬如财富管理啊，或者亚太区方面嘅零售业务咧系做得好嘅，只不过咧系嗰啲即系 corporate banking 啊、global bank 嗰边咧就做得唔好，咁同埋个 cost 会好高，咁所以形成咗咧佢哋嗰个系业绩就不如預期咁樣啦，咁所以變咗成呢個時間咧，其實不如就真係清晰啲啦，不如翻翻嚟呢個大中華市場啦，咁可能會好啲咯。 系咁，但系即系譬如股价方面咧，好多散股民咧都堆咗个血肉长城啦，成日以为咧嗰30蚊咧就可以企得稳嘅。 好啦，咁但系咁呢个汇控咧，寻日就失守30蚊啦。咁于是乎咧，大家就即系又有一个嘅新嘅指标咁啦，一个新嘅呢个里程碑，唔知系可喜定系可惊啊，可怕或者吓咁啊。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喂。跌穿30蚊，会唔会执翻啲好啊？ 闹货嘅时机啊，咁样嘅。 但系那边商又会话：，喂，嗱嗱声换马啦，仲想买多啲添，唔系啊嘛？咁都唔知边样先至啊，即系靠谱啦，真系。 嗯， 其实咧，嗱，好多投资者误解咗咧，以为个银码低就系等于平。 零啦。即係雖然佢而家跌到去30蚊，或者甚至無止穿30蚊，但係唔代表佢個估值係平嘅。你睇翻咧，其實佢哋而家吹緊咧匯控個 P/E 講十幾倍嘅喎。咁如果你話睇翻俾我參考大家啦，譬如你睇翻內人嘅股份，佢哋吹緊嘅 P/E 係講4-5倍。但人哋個return on equity 即 ROE 係講緊12-3%，匯控個 ROE 係講緊得2%到2-3%到，咁其實係差咗一橛個回報率。第二咧，你講翻嗰個係頭先講到成本啦，嗰個 cost to income ratio 咧，你睇翻譬如啲即就算恒生啦，同系嘅恒生都係講緊20%，但係匯控係講緊50%都落唔到嚟嘅。咁所以可以解釋到就話，其實你雖然個銀碼係平，但係其實個估值咧。是真係仲係貴嘅喎，即係如果你話要話調到去好似人哋啲內人嗰啲估值得4-5倍 PE 嚟到應對翻個 ROE， 咁其實佢都仲有排跌嘅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平唔係代表抵買。第二頭先你提到啦，換馬個問題啦，其實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好多年都係㗎。其實自從呢個量化寬鬆之後咧。行咗呢個係嗰、那個金融嘅政策咧，其實特別不利啲國際金融股嘅。你睇翻咧，嗰、那個合規成本好高，所以令到咧佢哋好難做生意，同埋咧唔係以前咧銀行都係坐喺度等住啲生意嚟啊，即係蜂擁嚟，咁同埋個利差又高。你諗下而家其實嗰、那個。即基本冇息咁滯啊，那個 interest rate 係零咁滯噶嘛。你銀行或者金融機構咧係賺個息差噶嘛，咁你都差唔多冇息咁滯咧，你嗰個回報咪會低咯。 係今次咁樣做金融機構咧，我都睇過，即係譬如財富雜誌都講咧，話你真係要背靠一個國家，即係國營咁先有得做。如果唔係你就咁即係私人銀行咁樣咧，可能真係依家今次咁樣咁多政治角力咧，即係隨時啊捲入漩渦之中。 係啊， 即係依家匯控就係遇上呢件事啫嘛，即係中國又唔 like 你，跟住。美國又唔 like 你，英國都唔 like 你噶。如果唔係就唔會唔派息啦。咁你只係三面不是人，其實都唔止兩面咯。 我就頭先開始講就係話，即係匯控其實真係要靠邊站啊？即係好似頭先你咁講，有國家支持就唔同啊嘛。即係我如果即係大膽啲假設啦，我都遷拆翻嚟香港，或者咧我而家就係即係純粹咧就主力發展呢個中國大中華業務嘅。咁你有國家嘅支持咧，有可能唔同嘅景象喎。即係當然嗱，金融咧。有複雜啲，因為始終咧，就算你有國家支持嘅，但係你都要用個美元，即係如果美國係唔 like 你，唔俾你美元結算嘅話，都死。不過我又覺得美國唔會去到咁極端咯，即係你講下制裁，你又唔好踢見制裁呢個內人股，內人佢點解制唔制裁？因為佢有國家支持佢啊嘛。 係，咁啊睇下件事點樣發酵啦。不過散户股民真係自己都要做啲理性啲嘅操作啦。咁啊一路跌落去，你唔走嘅話，咁真係。真係唔係好得掂啊！嚇呢一件事咁啊，喂，講開咧，以為啊，即係11之前咧，豪賭股咧會升啦，咁點不知唔係喎？琴日咧成個板塊都下跌喎，咁當然咧就有大行啦，咁就即係瑞信啦，咁就普遍下調咗呢、這個即係博彩股嘅評級咯。咁哦，有啲好強勢嘅喎，之前譬如銀娛啊，咁啊澳博啊嗰啲，哇，琴日單日都跌6-7% 咁樣瀉落去喎，咁啊無啦啦，咁啊究竟點解咧？對於呢個板塊板块又应该点去分析呢 Kenny？ 其实博彩股基本上真系都升得唔少啊！之前其实基本上都翻翻去咧，就系嗰个疫情之前个水平噶啦。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嗰、那个系澳门个最坏时间过去啦，同埋就逐步系通关，甚至乎喺10月份应该啊，理论上就澳门对全国性都可以通翻关噶啦嘛。咁、我谂系其实股价上边都 price in 咗好多。我记得之前我哋都讲过就系话。其實都反映咗好多七七八八，咁就算係正式通關嗰時咧，都應該會可能升多轉嘅時間嘅話，就應該要先行就獲利咗佢咯。咁、但係不過可能今個禮拜個市又比較弱啦，咁同埋就佢都相對嚟講都仲係叫高位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啲人要 回吐 嘅話咧。系啦，都可能會揀佢嚟到去獲利先咯，即係等於你，正如啲科技股啫嘛。咁其實你見譬如騰訊或者係阿里巴巴咁都有高位回翻落嚟噶。咁其實因為佢哋就算而家沽都可能仲有錢賺啊嘛。 咁所以散股民咧就留意翻市況咧都相對波動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Kenny 鄧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咁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唔該曬你， 唔該曬 Kenny， 拜 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市民不会因为性别而受到歧视，不过很多时性别定型观念仍然可以在社会上面见到，例如女士想嫁得好就要懂得煮饭做家务，男士就要懂得整水喉换灯胆，其实仲以性别来决定一个人应该要做乜嘢或者是不是做得好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且仲有可能会造成标签效应，形成偏见和歧视。不论男女都应该按能力和兴趣去选择自己的嗜好，建立自己的事业，决定自己的前途。性别定型观念不单止会阻碍社会发展，就会影响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所以我们要避免各种定型观念会无形中影响我们的行为，这样可以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8:25的早上时间，继续我们晨光第一线。这个时候呢，彭爷爷呢要请芭比呢讲件事来听一下先。 是啊，彭爷爷都是识饮识食之人啦。咁不过虽然呢受到疫情影响呢就少了很多机会出去尝试饮食。 都是啊，都是啊。 自助餐呢中唔中意食㗎？ 都中意嘅。不过呢就即係自从呢个疫情以来呢，过去呢大半年呢真系大大话话大半年啦，未食过。 咪同我一样啊，我都系嘅， 亦都唔会选择食。 系，冇错，我都唔费事啦。哎呀，迟啲先啦，咁。 迟啲先。 咁所以咧，趁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讲呢一个咧，关于呢一个自助餐嘅少少暗黑真相啦。咁啊，唔怕啦，因为而家即系嗰个嘅感受嘅，应该会少啲啲嘅，因为少咗人食自助餐啦。我相信系吓。咁咧就有一啲前走。酒店的员工呢就讲了一些自助餐的内幕出来。哦哦，即是你知道很多这些嘛，譬如我以前识到的朋友呢是做过西餐厅的水吧的。 嗯 都讲了很多，譬如冲饮料的。 即是这个那一行行业的。 是啦，行业的一些 常规 都可以叫做。 经常会见到的情况， 系啦，或者经常见到的处理方法啦，等等咁样，咁咧就讲啦。咁啊，原来咧，你知咧，好多人中意食自助餐咧，就通常见到，一开始啦，就争取时间就去搵一啲新鲜嘅食材嚟食啦，好似咧叫做行得快咧就好世界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呢一个前员工咧就提醒大家啦，其实通常咧， 第一转拎出嚟嗰啲唔系好嘢。 第一轉拎出嚟嗰啲咧，就係隔夜嘅， 即係可能啱啱對上 對上 一餐， 係啦，但係仍然係個樣貌咧係新鮮嘅，而且咧亦都唔影響個味道嘅， 亦都唔會食壞人嘅， 係啦，唔會食壞人嘅。咁當然啦，呢個佢哋即係最基本嘅原則嚟噶嘛。咁咧，所以咧就話啦，如果你真係想食即日嘅新鮮嘢咧，就可能。中段啦，或者起碼等一兩盤即係 review 之後啦，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個小 tips 咯。咁第二個 tips 咧就係飲品方面又點咧？嗱，飲品你知好多時咧自助餐咧咪有啲果汁機咧俾你自己斟嘅，係 啊。 咁啊，另外亦都可能會有一啲譬如汽水咧，嗱，如果你係罐裝啊冇分啦。咁但係譬如有啲係啲酒類咧都可以加錢去飲噶嘛。咁佢話呢一類咁樣嘅飲料咧，亦都係一樣同一個道理啦，都係通常咧。唔会话夜晚黑嘅时候倒翻出嚟噶嘛，即系譬如果汁啊嗰啲咧， 哦，即系可能日头已经炸定噶啦。 唔系，系正系之前嗰晚啊，未饮晒嗰啲咧，你唔会喺个机度崩翻晒出嚟储存噶嘛。 一卡轮嗰啲 系啦，系唔会噶。咁所以咧，好正常嘅做法咧，就系只系喺个顶嗰度再执。 即系斟翻满佢啦，咁样。 嗯，咁所以就个底嗰啲咧，其实就饮剩翻落嚟， 冇错啦， 都要饮咗佢嘅。如果唔系，你就要倒咗佢好晒。 冇错啦，咁所以都系同一个道理嘅啫。嗱，不过呢个就系佢哋即系讲话佢以前做过几间酒店嘅处理方法系咁样啦吓。咁啊，另外啦，海鲜方面又点咧？你知好多系海鲜做主题嘅自助餐噶嘛？咁，咁你知海鲜咧，有时又未必真系每一日都食得晒嘅。咁，咁譬如话有啲咧，第一日系做冷盘嘅。海鲜咧， 的熟食变咗做， 冇错啦，好聪明嘅。 嗰个蒸蟹变咗， 系啦，可能就会变咗做蒸啦，或者焗龙虾啦， 或者炒啦， 系啦，炒啦，或者干烧啦，配其他食材咧，就去即系遮咗佢，可能有个海鲜味会有少少唔同噶嘛。始终你摆咗一日之后， 即系等于咧，我哋话如果条鱼新鲜啊，梗系攞去蒸啦， 系咯， 你攞去炸咗佢晒料啊，系咪？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讲咗呢几个咧，佢哋处理。食物嘅 tips， 咁啊呢啲都系即系见到有关嘅人员咧，佢哋自己去处理食物嘅时候就会系有呢啲嘅方式啦。咁啊又相信唔系话一定系全部间间酒店啊， 我都相信唔系 自助餐嘅都一定系用呢个方法。不过咁巧咧，就有一位朋友咧，即系佢做过咁啊，大家分享一下嗰啲嘅情况咁啦。 不过咧，我反而咧听完之后咧，都几欣赏呢一啲。食肆，因为起码佢唔会话觉得坚持咧，要将所有嘢都抌晒，第二日换身可以食得翻嘅，咁就真系要珍惜，唔好浪费。 即系最紧要嗰啲食物咧，就系卫生啦， 系啦， 系啦，同埋即系要处理得干净啦，唔好有菌，唔好食到人肚屙， 系咯，咁就 OK 咯， 呢个大原则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沙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死一伤。事发在清晨大约五点，一架私家车沿住青沙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尖山隧道口前失事。私家车男司机被抛出车外，女乘客被困车上。救援人员到场，将昏迷的男司机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女乘客获救之后报称颈痛，清醒送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 TikTok 的交易正是顺利进行中，如果能够拯救 TikTok 就拯救，否则的话就要关闭。强调必须拥有全面的安全，形容是非常重要。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和甲骨文以及沃尔玛之间就 TikTok 交易协议出现不同讲法。字节跳动表示，他们会持有新公司 TikTok Global 八成股权，字节跳动不会失去 TikTok Global 的控制权。但是甲骨文说，字节跳动将不会持有 TikTok Global 的控制权。特朗普早前强调，甲骨文和沃尔玛必须完全取得新公司的控制权，否则不会批准交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网站说，据他了解，北京不会批准 TikTok 和甲骨文以及沃尔玛的交易，认为协议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尊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非常认真地物色五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以填补金斯伯格逝世而出现的空缺。他会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即是金斯伯格的丧礼结束之后，才公布提名人选。又重申参议院应该在十一月大选之前表决提名，认为参议院有足够时间这样做。金斯伯格的灵柩将会在星期三起一连两日安放在最高法院外，被民众瞻仰。金斯伯格的家属、朋友和最高法院其他大法官星期三早上会在法院举行私人仪式，灵柩星期五会转到国会大厦安放，遗体下个星期安葬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怀疑被落毒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要求俄罗斯当局交出他在昏迷期间穿着的衣物，指控当局企图隐瞒重要证据。

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8:38的早上时间，继续晨光第一线，多谢你继续留在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频道听着我们的节目。那这一节呢，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上芭比林慧和小白白元浩呢，就为大家看看报章新闻焦点的。现时室外气温呢是28度，相对湿度呢 82%。先同大家看看今天呢，就是香港经济日报的港文先。那就讲到话呢，这个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渗透各行各业啊。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日前是确诊。据了解呢，患者的病毒数值是35，即是病毒量较少，相信或者是早于8月底9月初是受感染的。卫生防护中心咧，寻日指出啦，港大喺佢哋工作地点咧采集嘅37个环境样本之中，有接近40%啊，即系有14个咧，都系对呢个病毒呈阳性反应嘅，主要咧分布患者工作位置附近，例如系电脑滑鼠啦，呢个张凳啦，同埋个门柄啦等等。相信患者从社区感染机会大于从实验室处理样本而染疫。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潘烈文他就指出呢，这个的实验室是并没有其他人确诊，显示呢没有直接证据是指出病毒是在实验室里面处理的时候而引起感染的话。另外看回这个香港的确诊的情况是怎样呢？日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未止，昨天再添有6个人是确诊的，有2个人的是属于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是源头不明，涉及一名是60岁的菲佣的。而卫生防护中心就说，染病的菲佣就同雇主居住在天水围天晴村晴海楼，周末就在元朗的马田嗰度居住嘅，咁啊曾经咧系同佢其他人咧共用洗手间，咁发病前咧曾经去到咧天水围天秀墟个剪头发，间中或者咧会去到咧区内嘅众富街市买菜，咁而中心咧将会追踪咧相关嘅发型师啦，并且咧为嗰个街市嘅档贩系做检测咁讲嘅。咁呢个嚟自系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文汇报嘅港文啦。讲到关爱基金咧系派1万元助新来港人士渡疫境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底下，关爱基金为了协助低收入的新来港人士渡过抗疫难关，周日即是27号开始就会分3个阶段接受合资格的新来港低收入人士申请一次性的10,000元津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昨日就跟关爱基金专责小组的秘书江嘉敏就公布说这些派钱的计划的详情是怎样呢，他强调今次津贴主要是针对来港定居未满7年的低收入新来港人士，向合资格申请者发放一次性的1万元津贴，目的就是协助他们在疫情底下尽快适应香港的环境，因此其他不定 居人士啊，例如系学生签证啊、工作签证持有人咧，就唔会系合乎资格啦。咁啊，今次嚟讲咧，中银香港咧就系今次计划嘅唯一代理银行。咁啊，星期日即系27号开始咧，中银香港咧就会开放17间分行去收表格噶。申请者当日亦都可以去到中银香港的网站登记。登记的时候就能够填写的其他银行的账户去做收款的户口的。另外今日起合资格人士亦都可以去到中银香港的分行、各区的民政事务处咨询中心啦，同埋社会福利处分区办事处或者系少数族裔人士支援中心嗰度咧，就系攞申请表格嘅，并且咧可以用邮寄嘅方式去到香港邮政总局邮箱9940号，或者咧系直接去到中银香港嘅分行咧，去摆个表格咧落个收集箱度都可以嘅。咁啊，讲下啲流程咯。咁合资格人士如果递咗表之后点咧？一旦系成功申请咧，就会获得呢一个短信啦，同埋电邮或者系书信嘅通知。咁最快咧8个星期咧，就以银行转账或者系支票形式咧，就会收到津贴噶啦。咁罗志光就表示啦，由于今次嘅计划递交嘅证明文件审查需时啊，银行之间嘅系统交接亦都需要花费时间，能够尽快完成审批，提升效率咧，都希望咧大家系可以耐心等候。咁因此咧，政府咧亦都系唔会用呢一个惯常嘅招标程序咧，就直接委托咗中银香港咧成为计划嘅唯一代理银行。咁罗志光就解释啦，佢话如果用投标嘅方法嘅话咧，就可能会迟多几个月才可以完成相关的工作啦。这个是来自今日文汇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看看来自星岛日报的独家报道。咁啊，同寻日一样咧，第二集啦啊，今日 系咩集？ 就是龚如心同陈振聪的一个即系叫做冲心 说 事件，系啦，第二集。咁啊，星岛日报话到啦，佢哋独家取得呢一本咧就叫做冲心说嘅手稿啦。咁啊，寻日都形容过系原稿纸嘅手稿啊，吓内容提及咧就系佢同龚如心喺过去15年嚟过住一啲甜蜜温馨嘅生活之外，咁啊，龚如心不但咧就系逼佢读一个学士学位。更加教導佢啊，如何睇下即係華茂旗下嘅樓盤，以及咧就做生意。阿龚如心更加提醒佢啊，你要知道做老闆第一大忌就係君弱臣強，肯定冇好結果。咁佢又話到啦，我又唔係好犀利，我自己知噶，揾啲獅子老虎翻嚟俾人食咗落肚。我一個女人頂住咁大盤生意，你估唔到噶，要好小心噶。一個唔小心咧，佢形容係死了還沒天亮，不是說笑的咁樣。咁啊，另外陳振聰亦都話到啦，喺呢個衷心説內容披露啊，龚如心有一個稱號叫做小甜甜， 嗯， 大家都知道啦。 啊， 原來咧係佢因為咧就不滿啊，陳振聰話佢咧成日都會稱呼佢做大老闆、大美人、女王太后或者咧就係小可愛之後啦。咁啊，龚如心突然之間提議。你叫我小甜甜啦，咁小甜甜咧就系咁样咧就伴随住龚如心嘅一生啦，咁样。 哦， 好，咁另外亦都话到话陈振聪提到啦，之后咧由佢哋相处嘅10几年入边啦，佢哋两个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咁样喺一个欢笑嘅声音度过，咁直至到咧就系2007年嘅4月3号嘅一个早上，陈振聪对龚如心讲话：我好肚饿，我哋一齐去食早餐啦，咁样。龚如心只系笑住咧回应佢，就系嘻嘻嘻咁样点下头咁样，就冇乜特别多说话。呢、這个亦都成为咗佢哋两个人嘅对话。整个报道入边咧，亦都有讲到好多，就系譬如佢哋食饭啊、倾偈啊，或者系公司嘅一啲日事，咁啊，全部以对话形式咧去到形容翻出嚟嘅。咁所以喺呢度咧，就唔全部咧就读晒俾听众听啦吓。咁大家留意翻《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啦。如果要知道， 系啊，如果要知道，仲如果得闲得滞嘅话，可以揾自己同。另外一個朋友又或者屋企人， 係啊， 去演繹埋係咪？ 講 因為你講到係一人一句咁樣，好似 我淨 對話嚟㗎嘛。淨 抽一句啦，龚如心突然之間嘆咗一聲話道：你屋企有啲乜嘢人結咗婚係唔係啊？於是陳振聰就答。对啊，即系全部都系呢啲嘅内容嚟嘅，系啊，真系变 咗做一个广播剧。 系啊，已经系佢嗰个即系佢嗰本书嘅内容咁样，好似 已经有晒呢个嘅台词。 冇错啦， 好咁啊，呢一个《星岛日报》啊，独家嘅。好啊，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信报》。《信报》今日嘅头版头条亦都系有若干份咧本地中文报章嘅头条嘅呢个。 题目新闻嚟嘅。咁啊，讲到系汇控方面嘅消息啦，就汇丰控股啊坏消息前身啊，继日前咧有官媒报道咧，好可能啊系将汇控纳入咧中国嘅不可靠实体清单之后咧，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咧寻日就引述美国财政部机密文件。揭露包括汇控在内的多间国际金融机构是涉嫌反洗黑钱不力，汇控更加被指是容许罪犯转移资金，受到众多不利事件夹击，汇控昨天的股价是急插 5.3%， 去到全日低位是 29.3 来到收市，创了1995年以来最低的水平。这只狮王在伦敦股价表现是更差的，一度是跌 7.6%， 折合大约是28.21的港元，直逼是2009年所谓的世纪大公股时候28蚊嘅公股价啦，咁而汇控 ADR 曾经咧下滑2.19%，咁折合咧就系报28.66港元嘅，咁而汇控嘅发言人就表示啦，其实自2012年开始啊，汇丰啊作出咧系为期多年嘅重大改革，以全面提升咧喺60多个司法管辖区系打击金融犯罪嘅能力。而家已经成为一间更安全的银行，而汇控合规部门的全球人手由2012年的数百名增加去到2017年的超过5000人，说未来会继续强化管控并且投放资源，利用资讯科技去提升打击金融犯罪活动的效率。至于金管局的发言人就说，留意到相关的报道，不过咧就唔评论个别个案啦。呢个嚟自今天咧《信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苹果日报》嘅一啲新闻啦。就讲到啦，续领 BNO 激增，首7个月咧60000人获批。咁嗱，今年香港咧就再掀移民潮啦。一本 BNO 护照正式进化成为铺路移民他乡嘅逃生门。今年咧喺头7个月里边咧，最新续领 BNO 获批嘅人数咧已经系接近60000人噶啦。咁啊，查詢到話咧，英國內政部護照嘅嗰度咧，截至到今年7月中 ，BNO 英國海外國民護照發行嘅數字咧係374806本。咁啊，今年頭7个月咧，續領嘅數字咧，而有獲批嘅話咧，係一共有58334本。咁啊，即係講緊咧都成40几万嘅啦嚇，夾埋曬。咁啊，比起過去5年咧 ，BNO 簽證嘅簽發量咧喺2015至18年咧，每年大概其实都系1.4至3万嘅啫。咁而去年咧首半年咧，都系一共系8000几本。咁但系随住呢个社会运动嘅开始咧，7月、8月之后咧，审批量咧就激增，去到下半年咧就急升至到超过11万本啦。咁啊，增幅相当之惊人，咁啊超过晒2015至18年4年嘅总和吓。咁当中亦都有啲人咧就觉得咧系为咗想发起呢一个 BNO 联署平权啦，咁所以咧先续领咗过期咗10几年嘅 BNO 啦。咁最近咧英国亦都系宣布咗明年1月咧会实施5+1嘅政策。咁有啲申请 BNO 嘅港人咧就话认为咧呢一个咧系可以逃离香港嘅机会，不过同时咧亦都觉得内疚，因为咧有身边嘅同事就话啦，你哋个个都走晒，咁我又点样咧吓？咁亦都有一啲嘅代表英国移民顾问代表咧就话啦，咁7月1号之后咧收到咗数以千宗嘅查询啊，咁再加埋蒙面法通过当日咧，一日已经有上百人咧系查询咧移民英国嘅呢一啲资讯啊，咁就话啦，续领数字咧某程度上系反映咗咧有几多人会考虑移民，不过咧大部分人嘅心态咧都系申请咗先，待住本护照就稳阵啦，又唔系个个咧都有兴趣系真系去移民。这个是来自苹果日报报道。 好，麻烦 Barbie 再看来自东方日报，就快中秋节了。原来报章都说到有些假的月饼出现了。 哎呀， 即是怎样，是不吃得的？ 冒牌，吃得的，不过是冒牌的。 我哋睇下 冇咗個品牌， 冇咗第二個品牌啊！好，咁啊，內文亦都話到海關早前咧就接獲舉報啦，指出啊元朗西青街一間嘅酒樓懷疑咧就以七折啊銷售冒牌行香餅家嘅月餅以及咧就月餅券，並且誤導市民啊可以用冒牌嘅月餅券去到真正嘅行香老餅家或者分店就換領月餅，係啦。咁啊，當市民前往即係真嗰間鋪頭， 連你都拉埋啊！你行駛嗰張假。 系啦，当市民前往换领月饼嘅时间咧，就被饼店嘅职员揭发啊，原来有假月饼嘅事件。咁啊，海关调查之后咧，就喺上个星期五采取一个执法嘅行动啊。咁啊，去到咧就一间酒楼调查啦。咁啊，检获170盒啊冒牌嘅月饼，以及咧就200张怀疑附有虚假商品说明嘅月饼券，拘捕咗咧就一男两女。咁啊，包括咗咧就系该间酒楼嘅董事，以及一名负责人同埋一名嘅员工啊吓。咁啊，同一日，咁啊，海关突击搜查元朗另外一个嘅仓库，再检获170盒嘅冒牌行香月饼，咁啊，亦都咧就有拘捕一名77岁嘅男士，咁啊，相信佢系冒牌月饼集团嘅主脑添啊吓。咁啊，海关亦都话到啦，检获嘅冒牌月饼同埋月饼券啦，亦都咧就系抄袭正牌嘅注册商标嘅。咁啊，话到啦，今年咧其实就系行香月饼喺本港成立100周年，冒牌品同样系抄袭。就以100即係阿拉伯數字100嘅字樣作出佢哋即係一個標示， 咁啊， 亦都話到佢係百年老字號咁講嚇。不過咧，海關就提到啊，月餅盒所標示嘅公司地址係正牌公司嘅舊嘅廠房地址，係啦，咁啊註明咗咧委託單位亦都係恆香餅家，生產商咧就是內地東莞咁樣。好啦，咁啊恆香發言人就表示啊，今個月咧有市民持有一啲冒牌嘅月餅券去到元朗嘅總店嗰度咧。就谂住换月饼啦，职员跟住即刻咧就发现，咦， 假嘢嚟噶， 系啦，假嘢嚟噶，咁啊怀疑系冒牌货，咁啊即刻通知咧就系海关啦吓，咁啊海关亦都揭发咗呢件事，咁啊恒香同时提醒市民，为咗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建议消费者经由咧佢哋公司嘅门市，以及咧就系官方嘅网站，或者咧就系大型超级市场咧就揾一啲真嘅货，咁啊啱啊，我哋要买嘢梗系买真货啦，系咪先？任何产品都系啊，咁啊如果买到怀疑嘅。错嘅，冒牌嘅都要通知海关啊吓。 咁啊，即系去翻嗰个正店嗰度， 正店嗰度系啦。 不论你帮衬边一个品牌都好啦吓，即系尤其是中秋节就快到啦，如果未买月饼嗰啲朋友，可能都喺度头痕紧拣边只噶嘛。咁啊，最紧要拣边只都唔紧要啦吓，你就要去翻人哋嗰个真系铺头度买咯。 食咗冒牌货都唔光彩啦，系、咪？ 你等食咗都唔知嗰啲咩嚟添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爱妙的全新作品《棉花糖》收录在她最新的一张专辑入面。今次的 MV 咧，就由长期同她一起合作的艺术家林兰导演执导噶。不过今次啊，其实林兰第一次咧执导的作品嚟噶，利用了大量的拼贴元素，感觉和个旋律一样，非常可爱。日本男版推介歌曲《爱妙》，爱妙的棉花糖。今日星期日本男版推介作品《爱妙》棉花糖。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 Barbie。 Good morning 啊，梅姐。 Hey， Good morning， 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嗱，我话梅咧，今朝就想同大家咧，就一齐去检视一下我哋自己嗰个嘅雪柜入边，睇下咧储存咗有几多啲肉食喺度嗱。因为咧，大家知啦，喺呢个抗疫期间咧，经常都会多咗咧就。在屋企嗰度煮食啦，就尽量减少啦，出街嚟到去食嘢啦，系咪？咁啊又可以少出街啦。咁喺屋企煮食嘅时候呢，都唔好话系糟质自己啊，令到自己都好难为咁样， 净 系食嗰啲罐头啊，食啲干粮啊咁样，系啦。 啦，咁所以咧都一样啦，自己煮嚟自己食咧，我哋买翻一啲咧新鲜嘅食材吓，咁、但系咧，又要响应翻，唔好成日落街啊，咁即系咧，如果要买餸咧，好多时候咧都会一次过咧。就买几日嘅餸啦， 系啊系啊，我都系噶， 系咪啊？小白，你嘅经验 咧，系咪先？ 系咁啊，芭比咧， 我哋咧就如果有啲可以雪喺雪柜，又可以买得多又平啲又保留到嘅咧，就会咯。 嗯，咁所以呢，如果咧你买嘅肉类啦吓，都要知道究竟佢其实可以储存几耐吓，摆喺雪柜嗰度。如果唔系咧，即系咧过咗一啲日期啊，储存得过耐嘅话咧，变咗嗰啲新鲜嘅肉食咧。都嘥咗，又或者你煮嚟食咧，都可能会生病啊， 肚痛啊，到时 咁就唔好啦。嗱，而家同大家讲，通常咧可以储存几耐咧？啲肉食摆喺呢一个嘅雪柜里面。嗱，如果系咧新鲜嘅牛肉。佢系可以咧储存咧系3至5日噶吓，咁、而呢个新鲜猪肉一样都系 3至5日 喺雪柜里面，不过咧就唔包嗰啲咧系免治咗嘅， 系 即系牛肉好或者猪肉好咧搞烂咗嗰啲就唔系啊吓， 系 啊搞烂咗嗰啲咧即系你1至2日好食啦， 冇错， 仲有内脏都系猪同牛嘅吓，1至2日好啦，咁你话。如果是那些鸡肉啊家禽那些肉类呢新鲜的都是1至2日呢就存放就好食啦。 知道。 真的不要摆那么久，海鲜都是1至2日好食啦。 好。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系抗疫多留家煮食，食乜食材放啱日子先好食。 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啊。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咁1、2、3线咧就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噶，咁亦都影响到呈祥道嘅支路落翻去青沙公路挤塞。咁重复多次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喺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1、2、3线封闭，龙尾就海丽村，咁亦都影响到呈祥道嘅支路去翻青沙公路咧就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第二线有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啦龙翔道去翻观塘道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啊。观塘道去油塘在平石村的第二线有交通意外，所以影响到现在龙翔道落返观塘道挤塞，龙尾就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东港中心，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都是慢车，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在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车多，龙尾大榄上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 挤塞，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是不是已经收回去原本静止的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还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的。 一时大意不记得，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哦。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9:08，今天投资 O2O 阿 O 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ry 帮我们分析大市。早晨 Chury。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咧，琴日啊，港股表现都麻麻地啦，外围市况啊更加差吓。今日啊，港股方面系咪继续咧往下沉嘅格局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嗯。 是啊，睇翻隔晚美股咧，其实个跌势都相当之厉害啦。咁道指咧，其实最多咧都跌咧超过900几点啦。咁但系之后咧，有部分嘅科技股咧有轻微嘅反弹啦。咁所以道指收市嘅时候咧，就跌幅略为收窄啦。但系都讲紧咧跌成咧超过500点噶。咁同埋而家市场焦点咧就集中喺汇控嗰度啦，因为汇控咧就有消息就话咧好大机会咧被中国咧列入呢、这个不可靠嘅清单嗰度啦。咁事件咧令到咧大家对汇控嘅股价咧睇到咧都跌得相当之厉害。咁汇控其实寻日咧个股价咧已经跌超过5%啦。咁再睇翻隔晚外围咧，其实已经失守咗29蚊啦。咁所以相信咧事件咧有机会咧都继续发酵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咧银行股嘅表现啦。咁同埋咧呢一方面咧，其实都会继续咧拖累翻咧港股嘅表现啦。咁睇到其实港股寻日咧已经系出现一个先升后跌嘅情况啦。咁恒指虽然寻日就轻微高开啦，咁但系之后咧走势都一直向下啦。咁以全日收低位咧收市，咁收市嘅时候咧都跌超过咧500点啦。咁以一个大阴烛咧失守咗24000，所以走势上嚟讲咧，其实而家咧恒指继续咧都系跌穿晒咧所有嘅平均线啦。咁所以短线嚟讲咧，加上汇控股价咧，其实都易跌难升嘅，咁所以都会影响到咧嚟紧港股嘅走势啦。咁所以恒指走势上嚟讲咧，短线嚟讲咧都麻麻地噶啦。咁好大咧机会咧都会下试翻咧23500点呢个水平啦。咁所以建议翻咧投资者咧，依家咧都系小心为上啦。咁之前咧如果定咗啲止蚀价嘅策略咧，可能咧都要继续咧严守住呢一个策略方向咯。 嗯，咁大市就咁样走向啦，真係估唔到呢两三日之间呢竟然失守咁多嘅移动平均线啦。咁散股民真係要留意返啦。今日呢听众陈小姐问只呢永盛医疗1612，咁佢就2.5买入嘅，咁睇返股份呢52周嘅高位呢去到3.7嘅，咁但现价呢就去返4呢个水平啦。咁都有啲炒作意味嘅呢隻股份，但係都关于疫情受惠嘅一个股份嚟嘅。咁呢隻股份你点分析呢？ 系啊，睇翻永盛医疗咧，咁佢主要咧就从事呢、这个呼吸器嘅供应之一啦。咁所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啦，咁令到个产品需求大增嘅。咁今年咧上半年咧，永盛医疗嘅业绩咧其实都相当之厉害啦。咁中期咧其实都讲紧咧赚超过5倍嘅。咁所以都带动咗股价咧，其实由6月底啊7月。 初嘅時候咧都飆升得相當之厲害啦。又講緊六毫幾至咧，咁升到其實最高位咧，其實都見過三個七毫三嘅。咁所以陳小姐咧喺兩個半買咧，所以攞可能你應該係之前咧急升上去嘅時候買咗啦。咁現價咧就係一個四毫二啦。咁所以對比陳小姐個買入價咧，可能都仲有一段嘅距離。咁但係睇翻咧近日咧。都上翻十天線嘅，咁跌勢咧就叫做稍為喘穩啲啦。咁所以咧，可能都留意緊嚟緊咧，係咪真係可以反彈翻去兩蚊呢個阻力位咧？因為睇到其實呢一個水平咧，其實都見到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咁如果上到去嗰啲位嘅話咧，咁可能咧睇下可唔可能都要套現住部分先啦。因為而家加上咧成個大市嘅走勢都麻麻地啦。咁如果真係上唔翻去咧，咁其實咧可能都睇下可能要忍痛止蝕嚟搶。 完全明白了，今天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帮我们分析大市和答听众的问题。 Chuy 刚才有提及过的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好，谢谢你，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过。谢谢 Chuy， 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好啦，今日听过咧阿欧主理嘅财经 O to O 之后咧，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十三分啊，我哋咧又多咗位啊朋友啊，星期二咧喺呢个钟数咧佢就会出现嘅啦，李嘉仁医生， 早 晨， 早晨啊， 早晨， 各位早晨啊，嗱、天气咧而家就几好啊，好过寻晚，哇，寻晚去啊谭炳文先生嗰个追思会嗰阵时候咧。红色暴雨，未上到的士已经湿咗半边身啦、啊！真系好怀念啊，谭炳文先生、真系喺 个天都喊得 系啦，演艺界真系好多嘅贡献，即系我哋嘅典范。咁啊，呢排真系好多人离世啊！香港啊，谭炳文先生啦、啊，另外台湾就小鬼啦、啊，小鬼个花名系咪改得？麻麻地啦，咁快做咁少 嘅，本来就 咁少就做咗鬼啦，已经 咁又唔系咁讲， 即系所以我觉得呢啲花名都系唔系咁好改。嗱，我系想讲讲佢嗰个致命原因咧，就所谓主动脉剥离。嗱、我哋嘅心脏咧系一个泵啫，咁、然后佢有好多管道咧就走出嚟啦。咁、最紧要嗰条喺个心走出嚟。嗰啲有養分嘅血咧、就喺個動脈嗰度，一走出嚟咧一個彎咁落翻去，咁一上嚟嗰橛呢啲叫大嘅主動脈，然後落咧，每一個動脈咧其實係一條管，條管咧就有三層，外層、中層、內膜，即係你諗住你一呢條管唔係一層，係有三層嘢嘅，咁點剝嚟咧？就是、本来咧嗰、那个内膜咧就好完整嘅，即系好似过海隧道咁样，入边好完整。突然间咧个内膜嗰度裂开咗，咁啊啲血咧一泵一经过呢条管道咧，就走咗去中间嗰层啦。中间嗰层你睇下走几多啊？越走越大咧，就变咗好似有两条管道。一个嗱唔会穿到出晒，唔会出晒去出边嗰层嘅，即系佢由内。去到中层中间嗰度，变咗咧咁 啊，阔咗咁样， 系啊，叫做剥落。 哦， 咁啊，最常见啊，最危险咧，就系啱啱上嚟嗰度，一转上一个心走出嚟嗰度， 系一泵上去， 一泵上嗰度。好啦，有咩原因系咁样咧？就通常咧就话有血压高啦，有啲咧就系先天性嗰个主动脉嗰度啲心瓣有事。嗱、 我哋有啲血一泵出嚟咧，就有三塊心瓣喺個出口嗰度。點解有啲瓣咧？就驚啲血個 wave 啊，驚住啲血倒流翻去個心嗰度。咁啊，通常咧有三道門嘅，有啲生出咧得兩道門。少一道门，咁呢啲咧又系较为有呢啲咁嘅，容易有啲情况。 呢个先天性嘅 嗱，但系其实呢个系咪咁多咧？唔系嘅，大概咧即系十万人只得三个，吓、而个病发咧就通常系六十几岁，只有10%咧喺40岁之前嘅， 系 啊，好多时候咧系冇病征。 但系驗到， 你 唔 會 驗 嘅，你驗到嗱， 即系唔會無端端醒起我要去驗下有冇呢只先咁樣。 系啦，所以話就係、是，所以你驗咧，你都係睇到你嘅心瓣有冇一半啫，即係有冇少咗個啫嚇。但係個問題，佢冇事發生，你冇嘢好做，係嚇，因為就冇嘢好做。當佢一裂開之後，個心會好痛啊，痛到暈咗啊，血。可能有血壓低啊咁樣，咁好多時候咧真係會死亡嘅。所以話咧呢啲係有陣時防不勝防。咁啊防不勝先天性嘅嘢，呢啲咁不幸嘅嘢咧就冇得講。咁啊，但係有啲嘢咧，我哋而家成日都喺度預備，避免發生咧，就即、是、係有啲咩病菌啊、病毒啊咁樣入到我哋身。咁啊嚴重嘅咧，我哋叫做败血症，叫 sepsis。咁啊，9月13日咧，其实就世界败血症日。点解我哋要讲有机构要做呢样嘢咧？就因为咧，败血症即系话你啲血液入边有好多菌啊，真系影响你个机能，好危险啦。因为有呢一个病嘅话咧，譬如你有啲统计数字出咧，每一年啊。就有1100万人因为去到败血症嗰阵时候咧而死亡嘅。咁我点知你严重先？发烧就发烧啦，病就病啦。第一时讲嘢，好似 不清啦， 口齿不清，即系话神志有啲不清啦。然后咧就他冷咗得好犀利，真系震噶，系啦。仲有咧，小便冇乜。即系影响啲肾脏机能啦，唞气好辛苦咁样， 喘气 啦吓，咁仲有咧，心跳越嚟越快啊，咁啊，唔系净系见到芭比啊，心跳快咁啊， 或者考试惊嘅时候快啊嘛， 考试惊啊，佢样好惊， 好得人惊啊， 考试惊咧系成个心沉咗落去， 系啊， 吓我唔识个点搞啊， 又唔系嗰类啊， 沉都好紧要，我知我试过， 咁但系呢种病就啊都会有几种唔同嘅征兆咁样。 呢个唔系一种病，系好多种病令到你有败血症。咁啊，我哋尽量预防。咁预防当然系好多种啦，系点样叫你又常洗手啊，食水干净啊，煮嘢煮熟啊，咁啊， 好基本嘅嘢， 系啦，就打针预防针啦。 系 预防针，我哋成日都讲啦，呢排又打又新冠疫苗啊，诸如此类啦。但系有一只针咧，喺外国较为多啲，唔得要你打。在香港咧較為少，通常咧以前咧去到八月啊、九月啊，好多人咧就要揾呢只針打，就係腦膜炎嘅腦膜炎球菌雙球菌啊，腦膜炎雙球菌嘅疫苗 咁啊，要去揾嚟打添啊！ 要揾，因為個問題咧，政府冇噶嘛，呢個唔係一個免費嘅疫苗，咁啊點解叫做？雙球菌咧，我有張相咧就 send 咗俾你啦。喺呢個顯微鏡下咧，嗰啲係即係一粒一粒兩粒走埋一齊嘅，叫做雙球菌嚇。其中一種咧就係疫苗叫護腦苗咁樣嘅。咁啊，點解有呢樣嘢咧？喺以前咧喺外國咧，好多人因為呢一個腦炎球菌咧死亡嘅。咁啊，佢嘅病徵冇乜特別嘅啫。都係好似 病得好嚴重啊，有啲我哋頭先講敗血症啊，又可能影響個腦膜啊，個頸都緊曬啊，抽筋啊咁樣。咁但係咧，佢有個好特別咧，就好似紫色嘅斑，即係咁啊喺皮下出血咁上下樣咧。在个身体嗰度噶， 系、哦、诶、李嘉仁医生咧，俾一张图片我哋睇咧，嗰张呢张图片系皮肤嘅表面啊， 显微镜， 系显微镜， 啊显微镜啊， 就见到一点点诶、散落少少嘅一啲红色点， 系啊，有啲系胆妈嚟嘅， 吓、啊，有啲黐埋， 多数系黐埋两粒咁样嘅， 哦，咁呢啲就系嗰啲 系啦。 哦、叫做腦膜炎雙球菌， 系啦，冇錯啦。嗱，呢個菌咧，其實咧，你話你會唔會有咧？芭比會唔會有咧？有可能，有可能嘅，因為好多時候咧，喺我哋嘅鼻腔入邊啊，你個鼻咧就有嘅。嗱、 嗯， 這個、呢個咧就差唔多咧，啊，譬如喺 B B 仔就好少，4.5%，但係越嚟越多咧，去到19歲到咧，喺外國差唔多有27%。嘅人係有呢啲，嗱通常冇嘢嘅，相安無事喎、 哦。 然後唔知點解，咦？有一日你嘅身體個抵抗力有啲問題啊，嗰、只菌發惡啊，經過鼻膜走入血液，咁、咧你啊可以好嘅，因為佢入到去咧，佢係生得好快嘅。 咁、就變咗敗血啦。 啊，係啦，可以嚴重敗血，然後咧有啲經過啲即係可以入到腦咧，就變咗腦膜炎，又好嚴重嘅。呢樣嘢係嗱。其实咧呢啲咧，佢有好多种嘅不同嘅血清型嘅、最紧要有6种嘅啫，就系 A、B、C、W、X、Y 咁样。咁、呢几种咧，我哋而家系有疫苗，开始有疫苗咧，1999年咧就净系先系对付 C 嘅啫，然后去到 B 型嗰只咧就系2015年啦。咁啊开始有呢啲疫苗之后咧。呢、這個死亡率咧係低咗好多嘅， 嚇、 即係用一個疫苗，有咗疫苗對付呢啲咁嘅病菌。但係咧唔係話隻隻都得嘅，通常而家主要咧就好咗好多，但係都係要我哋自己嗰個衞生啊，嗰啲要做得好啲咁得。咁又好得意嘅呢個。即係如果你慢慢睇嗰個病菌啊，啲病毒學咧，個病菌點樣同人類嘅細嗰啲打仗嗰啲細胞係點樣啲病菌咁犀利化解到我哋啲招數咧咁樣？ 係咯， 係啦。不過這個呢個咧要有個圖解咧、就先至可以解得明白啲咁多嘅。嚇，因為個病徵咧真係、有時最初唔係好明顯啊。咁、所以話咧。我哋咧就要特別小心啊！譬如 B B 仔啊，開始開始有啲掹疹啊，好掹疹啊，唔肯食啊，啊，仲有如果係細 B B 咧，你摸到佢個頭上邊咧，所謂個前腔啊，嚇、個頭殼頂嗰度咧，係凸起嘅話咧，即係話入邊嘅腦壓高咗啦。咁呢啲時候咧，就即係要盡快去睇醫生。係啊，一睇咦？乜个皮肤有啲紫色嘅斑啊，有颈梗啊，啊又好猛疹啊，有神志不清啊，咁样咧，真系要小心，系咪败血症？ 系、 而其中一种咧，就会唔会系脑膜炎球菌？吓嗰阵时咧，就系、真系要好小心啦。咁、所以话有啲人系真系啊，有啲病人好叻啊，自己话嘿，佢睇到就要去揾呢啲针啦。 咁大家要注意住啦， 系啦，冇错。 了解多啲咧，咁啊，唔系话攞嚟自己吓自己嘅，不过又学多样嘢，咁啊，唔使惊话即系如果真系啊，即系咁不幸遇上嘅时候，都了解点样去啊去医治佢，同埋对付佢都得嘅。 冇错啦，冇错。 咁啊，今个礼拜唔该晒李嘉仁医生，下星期先再同你倾过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晨光追踪31， 好，我哋嘅晨光追踪三十一咧，呢个时候当然要打下电话咧，就俾咧最清楚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咧有咩嘅节目选择嘅嗰位朋友啦。佢系罗启山，早晨 ，Cousin。 喂，早晨啊，鹏仔。 系啦，喂，今晚有咩节目？ 嗱，今晚咧就喺呢、這、一个睇睇呢一个八点钟啦，八点钟咧就有时点三十一啦。咁里边咧就有两个朋友咧会喺呢一个晏昼四点钟咧已经同大家 Facebook Live 噶啦。 哦，又系嗰种。 分别咧就系云水啦，一个财经专栏作家啊。 系。 咁另外咧就有施永青。 哦，咁倾乜嘢咧？ 吓，咁啊就有施永青啦，就会讲下咧就系、是、行走得快好世界啊。 走啊！ 系啊， 从一个经济嘅角度啊，投资嘅角度一定咩咧？ 应该都系经济角度噶啦，因为诶两即系你知道而家经济同埋政治咧都系密不可分噶嘛。 系， 所谓政经界名人就系政治、 哦就 是、经济啦，系咪？ 就唔系佢个人政经定唔正经啊？ 系啦，冇错。咁啊，可以睇睇啊，究竟系咪真系好似咧？大家但系咧好得意嘅，我哋成日都讲噶嘛，一移民潮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咧就趁低吸纳噶嘛，讲到而家嘅首富咧，当年都系因为啊有嗰啲咩动荡嘅时候，买落好多地啊咁样，系嘛？咁啊，究竟你系做羊啊，定抑或做呢、這、一个？死守襄阳咧， 即系俾你要趁低吸纳啊，你都要有嗰下就实力先得噶，唔、 啊、 知有冇嗰下实力咧？ 系啦、啊，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咧，就讲下啊嗱难民两个字咧，香港咧大家就可能啊，我记得船民啊多啫，越南船民嘅时候，但其实香港都唔少难民嘅。我唔系讲紧快餐店嗰啲啊， 哦、 即系真真正正嘅， 系咪嗰啲咩酷刑申请嗰啲啊？ 是啊，咁其实呢佢哋呢都有佢哋自己嘅家乡菜喎、哦、所以一个十五岁嘅女仔呢喺参观呢个难民中心嘅时候启发咗佢呢对呢个难民嘅关注呢仲呢用呢个难民嘅家乡菜为主题呢编成食谱啊。 哦，咁 啊将啲故事带出嚟啊、哦。 但係我以为佢跟住开档做生意咁我哋先有得试下食添。 系咁都系私食嘅嘢咧，就简单啲啦、嗯。即系而家去到茶餐厅咧，红汤白汤咁样，红汤就系罗宋汤系嘛？ 系啊。 咁我哋今晚亦都会讲下咧，其实罗宋汤咧系嚟自东欧嘅乌克兰嘅、哦。咁啊，当地咧大多数咧用甜菜做呢个主材料，但香港人咧习惯咗番茄口味罗宋汤，呢、這个嚟自上海嘅。 吓，上海噶嚟自？ 系啊，咁但系上海咧好多俄罗斯西餐咧都系真系嚟自呢、這、一个俄罗斯噶嘛。 系， 咁啊，所以咧而今晚咧就揾到呢啲罗宋汤嘅达人啊。 系， 系啊，佢即系一九四零年已经移民咗嚟香港，你谂下几紧要吓？ 系，咁啊，呢个系我哋日常。八点半， 冇错啦。咁啊，历史二三事啦，去到九点半啦。咁就讲茶、咖啡、朱古力。 哦，三种饮品啊？ 唔系，朱古力食嘅。咁呢三样嘢咧，其实咧系影响住欧洲嘅历史发展嘅。 哦。 咁你谂下喺南半球啊，种呢啲咩原材料啦，咁喺北美就享用啦，咁样。跟住发觉咧，喂，原来呢三样嘢咧就影响住欧洲嘅历史。究竟系从咩角度咧？系咪贸易啊等等咧咁样？ 咁啊可以留意， 就系可以留意下啦。 好嘅，多谢罗启新，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沙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死一伤。事发喺清晨大约五点，一架私家车沿住青沙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尖山隧道口前失事。私家车男司机被抛出车外，女乘客被困车厢。救援人员到场，将昏迷的男司机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女乘客获救之后报称颈痛，清醒送院。内地过去一日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数字再度回落。新增的病例患者分别在广东、天津、上海、云南确诊，

想发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 Sunday 任我行。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今日享乐时代咧就交俾阿奥啦，咁啊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 早晨。琴日咧小白讲啲食嘢，今日咧讲啲玩嘅嘢啦，咁啊常言道咧就今时今日啊要练车咁样，你话哇喺香港梗系唔合法啦，咁但系有咩地方可以合法地练车咧？咁样喂，近排去咗一个地方喺荔枝角嗰度，亦都系即系特登揾呢个享乐嘅情报啊，同阿 Bobby 啦，同埋小白咧一齐分享一下，因为你哋作为人哋嘅父母啊，啲小朋友有時都要放下電啊嚇，咁樣 好需要啊。 係啦，咁啊，關於放電咧，咁啊，唔知兩位拍檔啊，會唔會帶啲小朋友去玩一下呢啲室內嘅賽車場咁樣啦嚇？ 幾多歲開始可以玩啊？其實 小白個大仔可以試下玩噶咯，已經有啲 五歲啊， 係啊，五六歲已經可以試下有啲 mini 版嘅賽車。 我唔敢俾佢玩呢啲噶， 點解咧？ 因为咧，佢一玩嘅时候咧，第一佢会玩到癫咗啦，第二咧就 系 玩过一次之后咧，我要日日带佢去噶， 系啊，因为。可能個基因都係啊， 或者佢會話爸爸可唔可以借你架車嚟揸 啊？係啊，可能唔係咁，小朋友可能頭先小白都岌頭啦。咁小朋友都有呢啲奇想嘅。咁你特別男仔啦，個個都中意車仔噶啦。細個嘅時候，即係你有好多模型車。咁如果你嘅父母係駕駛者嘅，或者有陣時上到去的士都會同司機叔叔啊，司機叔叔，我可唔可以坐前邊啊？咁樣咁唔得嘅， 都比較好奇嘅，呢、這個好正常嘅，因為玩開玩。玩具车都会可能有啲突发奇想，诶、可唔可以试下揸咧？咁 遥控车都有买俾仔仔玩啊，好、快脆就烂咗，系、撞烂咗。 咁佢驾驶技术都几好喎、 啊，好好啊。 反而咧，我嗰日咧去咧，咁都去咗一个荔枝角嘅地方啦，咁啊工厦活化嘅地方嚟嘅，咁啊啱啱新开张嘅，有过万尺嘅一个游乐场啦，同埋呢个赛车场嘅开幕咁样，有个5000尺嘅室内漂移赛车咁样啊，咁、都有啲车仔可以俾大家。玩下啦，咁但系我见到最澎湃嘅一幕咧，就并非啲细路仔玩赛车，而系咧啲大人自己喺度玩啦，啲妈咪咧就同啲细路仔咧企埋一边睇个爹哋，两个爹哋喺度互相较劲咁样咯， 咁犀利， 咁啊跟住啲细路仔就帮自己个爹哋打气，咁都几温馨嘅，咁但系亦都可以即系有阵时放电咧，就唔系净系斋放僆仔嘅，都可以放下个老公电啦。 哇，个老公已经好攰噶咯，唔好再放啦嘛， 个老公都可以落场玩下呢啲漂移式嘅碰碰车咁样啦，有阵时。男人咧都系 kiddo 嚟嘅，即系一个大细路咁样啦。咁啊，去到你话喂，除咗玩呢个赛车咁样，仲有咩玩咧？咁仲有啲夹公仔机啊，同埋扭蛋机啊，咁样，仲有嗰啲气垫球。 赛车有冇嗰啲咩安全带啊？气袋啊，防撞栏啊，又全部都齐晒噶， 你可以放心，系啦，已经齐晒噶啦，系嘛？ 其实咧，你都问得啱，即系作为家长咧、我都系谂紧，到底你所讲嘅赛车，譬如啦，条路系点嘅咧？即系九曲十三弯嘅，真系鼓励啲人系冇学过嘅情况底下去掟弯啦，定系点咧？喂，呢啲妈咪真 系 好担心。 同埋咧，即系佢扭太扭得犀利得滞嘅时候咧，会唔会真系有漂移嘅感觉啊？ 系咯， 大人细路会唔会同一条赛道啊？ 系咯，我好多疑问啊，我 都咁啊，既然咁多疑问，等我逐一解拆 啦。好啊，好啊， 咁啊，即系其实咧，我坐咗上去玩咧，都几慢嘅。其实架车，即系大家讲紧个赛车都系叫做碰碰。我估佢个速度仲慢过碰碰车啲啦，因为头先都讲，其实五千尺一个占地，你话好大，确系唔系好大嘅。以一个即系你话哇，珠海嗰啲赛车场有哇几十万亩地咁样，几十万平方尺咁样，咁嗰啲真系赛车嘅。但系美其名呢个赛车就系俾大家啊揸上架车仔嗰度喐下喐下咁样，度过一个日晨啦咁样。咁因为大家我见过咧一个荃湾嘅商场咧，好似都有一啲赛车嘅赛。度啊，俾啲小朋友玩。荃湾咧，咪有个亲子商场咧，咪有个恐龙地带咁样嘅，好似。 荃湾嗰个去过，系啦，唔系话特别咩嘅，佢好多都系 pops 嚟嘅。 系啦，都唔系真系有得俾你揸上去或者坐上去啦。咁啊，今次就有得坐上去嘅，不过速度方面咧就唔担心啊，同埋佢旁边都有超多工作人员喺度睇实啦，咁样。咁啊，因为一出意外咧，其实佢呢一档嘢都几麻烦噶嘛，你都知道。 都唔使再经营啦。 系啦，你知道有几多嗰啲 家長群組啊，或者嗰啲親子咩王國啊嗰啲咁樣，哇！即係一上去咧，咁啲爹哋媽咪就有疑慮咧，就即刻冇生意做。咁依家逆境求生嘅，所有嘢都做得好足嘅。咁你話喂，靜態啲都有啲射籃球機啊，或者嗰啲氣剪球機啊咁樣啦，即係有塊嘢跟住大家推嚟推去嗰啲咧，有一塊叫膠片咁樣啊。我又問下兩位拍檔，多唔多帶自己嘅仔女去呢啲叫做玩錢嘅地方去玩咧？嗱，我真係覺得玩錢啊，因為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其實都有去過啲乜乜冒險樂園啊，嗰啲乜乜天地啊咁樣噶嘛，係咪先？ 嚇，冇喎，嗰啲 我真係冇喎， 係咯，要玩錢嗰啲，不如玩我好過啦。 嗱，應該咁講，我唔係話從來冇去過嘅，我其實有去過一次咁多嘅。咁但係咧，因為我就第一，我唔想個小朋友覺得咧錢係咁樣攞嚟揮霍嘅。即係嗱，雖然我明白有時咧可能玩樂嘅時間啊，或者有啲嘅設施，就算你話入去遊樂場都要買張飛啦咁。咁但係我就寧願佢會即係攞嗰筆錢嚟點樣去善用。嗱，嗰一次咧，我純粹係諗住帶佢去睇下嗰個地方係點樣嘅。咁同埋如果佢真係有一樣嘢好想試玩咧，我就俾佢揀一樣嘢。 咁揀咗邊一样嘢嚟玩咧？ 佢拣咗门口嗰部夹糖嘅机。 系咩？哎哟，睇嚟佢对糖有情意结喎。 冇错。 但系如果有阵时咧，因为训练，有啲家长咧训练到个小朋友咧，即系比较想攞第一啊，同埋想成功啦咁样。 系。 咁反而咧喺呢啲地方咧，用钱用得几多吓？点解？ 咁就正中咗公司嘅效果。 系啦，因为即系嗱，如果你哋培训啲小朋友都想佢哋啊叻啲咁样啦，即系譬如你嘅小公主咁样啦，芭比嘅小公主， 个个都想嘅。 系啦，咁佢夹糖啦，喂，佢夹一次夹唔到。咁你会点样同佢讲咧？系啦 ，Bobby， 我会话俾佢听，唔系凡事都第一次会成功嘅嗱、哦，但系我都会有个限制，我都会有个限制，即系可能话嗱，我最多俾三次机会你啦咁样，然后做完咗呢一个过程之后咧，我都会同屋企嘅小朋友讲嘅话嗱。头先咧，我哋就总共用咗几多钱咯？ 系 咁，然之后带佢去超市场，你望下而家一包糖系有几多钱？然之后入边有几多粒嘅？咁佢自己都计过条数啊，系咪？ 佢就会同你讲：妈妈，我宁愿超级市场买咗。 咪就系咯， 因为芭比真系好识教女嘅，所以 慢慢俾佢自己感受下。 系啦，咁啊呢啲亦都可以透过去讲下啲亲子理财嘢啦。咁啊，其实除咗家长嗰层面啦，最好就系俾到一啲情侣可以拍下拖啦。咁你讲真啦，去到呢啲玩乐同埋使钱嘅地方咧，咁你。情侶們可能過去呢半年都冇乜地方可以去啦，咁可能大家即係射下籃球啊，諗下公仔啊，夾下公仔啦，咁即係夾公仔機咧喺香港都盛行咗年幾兩年啦。咁當然喺日本就好勁抽嘅，其實夾公仔機啊，或者夾一啲叫做硬盒啊，一啲景品啦、啊，其實都幾多朋友中意參與嘅。咁啊睇下呢啲朋友仔喜唔喜歡去做一件咁嘅事啦。但係你講到拍拖咁啊，大家互相揸車都幾好噶。即作为女士可能未有车牌坐在副驾位、啊、通常都会多些说话听啊你手车呢哇好急啊好浪啊咁样咁最好啦即落去赛车场嘅时候即无论是男朋友女朋友大家练下车咯睇下睇下边个可以做到世界冠军咯 是啊不过最怕就是个女士说嗱你呢度就揸够啦几时到你买返架车日车夜车我返公司 是啦、啊、可能真的会有呢个情况不过呢即讲咗好多好嘅嘢啦咁讲一样唔好嘅嘢啦因为荔枝角区咧就系、是、啊，好难去泊车嘅，所以咧、哦、你咧揸咗架车去咧，根本咧就揾唔到位泊咧。 都有几多工厂大厦可以泊车嘅，因为我去荔枝角嘅时候咧，都多选择嘅。咁啊，荔枝角度分两边咁啊，两边都有啲系，不过要入去工厂大厦入边咯。 系啦，咁啊睇下大家搵唔搵到车位啦。咁抄牌都抄得好严重啊吓！如果咧你喺下边泊唔到车咧，你休想上去上边碾下车啦。咁啊，呢个都系少少一个享乐情报可以分享一下啦。 像一退一人纵星沉与海险悬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狂徒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死战让我水错观念发生甜甜 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此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旗永恒同信仰，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期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沉没在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上水面成蒸汽，尽化烟，跳落在深海下有其用处，必胜自尊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挂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真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 属于陈卓妍的作品《晴落》。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朱太。 早晨，朱太。 朱太，早晨。 你好啊，朱太。有啲咩开心嘢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share 下先？ 今日系我仔结婚娶老婆。 正日啊，今日正日啊。 系啊。 朱太，朱太，恭喜你做奶奶。 系啊，娶新抱啦。 祝你个仔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日日都是 V 是 V， 唔好净系记得老婆，仲记得老妈子，好唔好啊？ 啊，多谢晒先。 系封封利是啊，讲笑啫呢啲，通常嗰啲系封好未啊？啲利是今日出门、啊，嗯。 佢去咗接新娘噶啦。 系、哦。 准备呢个满堂饭。 听唔到，啱啱收唔到。你讲咩啊？ 我依家准备满堂饭。 哦，准备满堂饭，系啊，咁啊，即系要回门啊，跟住就啊同阿新抱同阿仔食餐饭，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有咩餸？讲嚟听下。 我整咗个，琴日整咗个圆蹄。 圆蹄，圆蹄，圆蹄，圆圆美美，正所谓。仲有咩食？ 五世奇商。 哇！呢、這个劲，我唔识喎，呢个咩嚟噶？ 我唔识啊，呢、這个。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愿闻其详。有咩食噶呢个？ 都几复杂嘅，其实都 咁，你就系要你讲啦、啊。 你想你等我一阵。 做咩攞翻个食谱出嚟啊？ 有咩料啊？ 系啊，其实咧有族谱嘅，个族谱夹住本食谱嘅。 系啊，有个有啲食谱系专系 for 即系咧婚宴嗰时整嘅。 系讲嚟听下先。 等我一 阵 添啊。 好，慢慢，唔使急。最紧要唔好整到个妆，今日最靓系你嘅，除咗新娘子之外，奶奶都系最靓嘅，系啊。咁啊，等下朱太啊，究竟呢一味餸啊，究竟系点嘅煮法呢？咁样咁啊， 味餸咧就系、是，其实基本上咧就系、是、一只即系。菜膽上雞嘅，不過我哋咧通常咧啲雞咧，我哋就唔會整到即係白色嘅、我哋會上色啦，整咗出嚟之後，咁、咧就叫做削平中選咯。 哇，好勁喎，好有好優雅喎、呢個 名都 係 即係菜單名嚟、 啊。我以為普通菜膽雞點一啲上色，就係等佢哋咧人生充滿色彩咁樣，係咪？又有啲咁嘅寓意啦，估計。是不是搞 啊？是啊，咁又整发财好事咯。 是呢啲基本嘢啦，是啊，有冇连山贵子啊？有冇呢一味啊？ 是啊。 是啊，咁啊，准备抱孙啦，咁啊，奶奶有咩祝贺嘅说话要同阿仔同阿新抱讲翻声啊？透过大气电波， 我祝佢哋咧，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系 亲相爱。 好，仲有咧。 仲有连生 贵 子， 系 好 紧 要啊！這個、 我都等紧你讲呢句啊！ 口水啊，嗲嗲低啊！咁啊，喂，拣周柏豪嘅作品《我的宣言》，咁啊，送俾佢哋啦！结婚最啱听呢一首啦，好嘛？咁希望你今日都开开心心，好冇啊，朱太？ 好啊，大家都开开心心，最紧要大家睇健康。 好，大家咁啊，多谢电话，拜拜， 拜拜， 系唔 该 晒。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鞭策自己反省几多次，艰苦也要为你坚持，没有给你什么奇遇，还是庆幸有种自然，无论未来日子翻起几多风雨，紧握这个爱字，贫富生死也好，亦是极其愿意，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想起我俩在某天白头，无穷牺牲也不怕。情明白容易，明白爱没有许愿词，是你不计付出，花光青春到处，只等一个弱势，而我竟这样无知，只知道是时候拿着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光阴已变做美好年华。 周柏豪的作品《我的宣言》，希望爱女们都 CV CV 啦。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拜拜。